美國商務部隨後將華為和70間附屬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華為在未經許可下向美國企業採購零組件和技術。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華南沿岸帶來驟雨，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0点，跌34点，成交金额2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5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8跌3.8，美团点评62.7升2.7，盈富基金28.45冇升跌，信宇光学科技78.8跌6.25，中国平安89.15升，系跌咗3毫，中国铁塔1.97跌4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04，瑞士法郎7.773，澳元5.413，加元5.831，新西兰元5.135，欧元8.7759。每百日元兑港元7.1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87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2点，升329点。港金现价报12,040元，跌1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27美元，卖出1,2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喂，呢份早餐甜到流啦！ 休息足够，放上起，这天早餐仿佛还未吃到尾，那送菜中是凉掉都犀利，全天与你一起， 在半边加勾磨打，还是培根煎在有价，正面我已准备你来家。 Hannah 写这首歌的时候就看到外国有对情侣，由于其中一个经常早出晚归的，另一半每朝五点半就起身整早餐给对方，还摆靓靓放上网，令他觉得能够找到一位为你煮早餐的人是真幸福来的。他的另一半有没有为他煮早餐我不知道，只是知道他们一起写词啫。填词有赵善恒加上谭杏蓝，作曲也是 Hannah 自己，编曲 Stephen Mock、 Sandy Yip， 监制谢国伟。 Hannah 早餐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阿天放假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个靓女来代，怎知 早晨啊，豪仔，我是东东何远东啊，我昨天敷了个 mask 啊，他说好像靓女那么靓的。 天啊，突然之间阿祖他说他病了，这铺还不发达，怎么都给个女人我了吧。 咦，豪仔你找我啊？ 蛤，小芝麻，可不可以不是你啊？ 哦，那我呢，我是 Cousin 罗启新啊。 放松快活人， 早晨啊！ 喂，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豪仔！ 我唔识讲，今日应该嗌咩名好啦？ 哦，嗱，佢就系远东，你嗌我南亚啦。 真系今日要同大家讲声早晨，风骚快活人咧。今日你听到。我是曾志豪， 我是何远东， 仲有呢、這个， 我是罗启新。 罗启新， 系啊。 首先发生咩事咧？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都唔知咩事。 系啊， 我琴晚咧就瞓，即系我好早翻工噶嘛。我琴晚咧就瞓翻一觉嘅时候，电话响，我通常电话响咧 都唔放好嘢啦， 系啦，冇理由 夜晚黑咁样， 半夜叫我借钱噶，系咪？ 定系你又公开咗个电话喺条街度？人哋叫你去食好啲嘢啊！ 嗰个我就暂时我未谂到题目。 哦，系 啊。咁但系咧，嗰、那个跟住咧，哦，彭仔、哦，啊，你哋唔系叫彭仔，我你叫彭爷系嘛？ 哦，我哋即系再后生啲嘅同事系会有叠字嘅彭爷爷嘅， 系 啊。 系我系叫彭爷啦，梗系。 系啦系啦，我哋都系嗰架彭爷 OK 嘅。 系啊，咁彭仔打嚟， 系 佢话有紧急呼吁，系啊，佢话即系有 紧急征召啊，好似系 而家缺乏呢个 A 型血啊，咁样啦，咁样佢打嚟，哇，咁样咁你试下咁咪同佢讲咯，不过你要同我老细讲，咁样跟住佢话得啦，讲咗江湖救急。 系 咁样咯。 你老细知唔知系边个啊？ 哇， 全港听众咯，系啊，真系 咩？呢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八方支援啊！嗱，今日都要认真交代一次先。嗱，首先咧，我哋而家逐格咁样介绍噶。点解何远东会喺度咧？之前讲咗桂花田今日开始放假噶啦嘛，系咪先？佢就一物换一物， 系 咁嘅 size 换翻咁嘅 size， 又换得啱喎， 啱啱换咗你翻嚟啦。 系 咁，你谂住本来今日隔篱嗰个系黄耀祖嚟噶嘛？琴日仲好地地噶， 系 阿祖病咗。 哎呀， 真系病得咧，真系冇办法。佢琴日打嚟嘅时候咧，佢都话顶唔顺啦，病咗啊，咁样咁冇办法啦。咁我哋就梗系又要揾翻个翻嚟噶啦。 系 系啦，我估唔到啊，佢揾翻个 差唔多 声带，我都讲咗俾个女人我啊。 系 佢揾咗个女人翻嚟。 你知唔知啊？嗱，曾志豪你就唔明白呢个电台嘅运作啦。 我真系唔明啊， 其实我真系唔明 啊。点 解喂罗启星？我谂咗几耐，我话咪出杰棠都好啊。 风骚快活人咧，佢。咁多人鍾意听嘅，梗係好多人抢住做啦，係咪？但我俾我諗到一个最精妙嘅理由。 点解係搵你呀？ 咪因为呢你每一个叫佢嚟做嘅人呢你都要开一张合约俾佢㗎嘛。 係。哦，即系要签单。 係，除非嗰人係唔收钱呢。 佢都唔收钱囉。 係囉。但係又咁你先係彭仔做嘢㗎啦，佢唔好意思嘅，唔收钱要咁样返嚟。 东东唔收钱㗎。 係啦。 收利是咋嘛。 咁於是乎佢就搵。 好彩你又讲。 搵一个唔收得钱嘅咪由我囉。 哦，即系你做义工嘅，即系今日帮手。 唔系呢啲内部调配啫、哦，因为我自己系香港电台嘅人嚟噶嘛。 系啊，我忍唔住咧，头先咧我就系、是、你一话俾我听，唔系应该话我头先揾咗阿祖嘅，我话啊系咪今日我哋要早啲翻嚟倾下嘢啊？跟住佢话我今日唔翻啦，咁样。 仲话衰仔我病，你帮我瞓觉啦咁。 系啊，我就因为我唔知啊嘛，咁跟住我就 我系冇同你讲啊，佢琴日 冇噶，我今朝早头先食下早餐我先知嘅。 你知唔知琴日我哋啲老细啊懒神秘啊，我夜妈妈嘅时候咧，阿祖已经话佢病噶啦嘛。跟住老细喺我哋个群组里面就话，我帮你揾一个神秘嘉宾，跟住我 讲 十点零十一点咯。跟住我话喂，你神秘极都要话我知噶，听我要翻工嘅话，我晏啲私信你啦。晏到今朝七点半， 系啊， 岂有此理？ 你知唔知啊？佢就系惊你 拉咗好耐咧， 系佢就系惊你失望到咧，瞓唔着，冇精神。 我谂咗几耐，边个咧？边个女主持咧？好合理啊，真系。 佢有同你讲系女主持咩？ 唔系，我以为系啊嘛，估咗好耐。 情缘啫， 你话系咪好正路噶嘛？ 唔系啊，可以转个通噶，小芝麻转通咁样咪得啦。 豪仔，你真系唔好话，我咁样见到你气色好好啊！你今日 系点解咧？ 原来咧，因为嗰个麦温嗰支麦咧 遮住咗我， 唔系啊，会着个红灯晒你个面咧， 系 你有啲似神台嗰啲相而家。 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唔会理佢呢句嘅，因为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即系虽然已经识咗罗庆新咁多年，仲要咧，我而家同佢喺我哋电视部嗰个头条新闻度咧，我同佢 show 又做过啦，平时节目录啊咩都做过啦，但我原来未试过同佢咧咁样。硬兜兜嚟开麦 嘅。OK， 以下嘅时间我交俾你哋，我出去饮啖水先。 唔系我何尝有同你开过麦咧？系咪？所以我都系第一次啊！哇，我好似嗰啲咩恩客咧，就见到埋你两个恩客咧， 可以试下。 我想你解释下你个用词 系咯。 嗱，有现兜兜啫，同埋硬刮刮啫。咩叫硬兜兜咧？ 即系硬桥硬马冇得兜。 系 啦，因为冇 script 噶嘛，硬兜兜就嚟了啦，咁样真系。喂，所以嗱，今日咧真系各位听众，我哋要再次提醒大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风骚快 活 人》，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志豪，仲有 何远东东东， 同埋罗启新。 系真系呢个唔知期间限定版本咧，真系有今生冇来世啊！咁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啦。咁亦都要等阿田咧玩得开心啲，阿祖咧就快啲病好啦。 处有然后回应，香烟一滴，你起哄得那么明显。手指一数，你很记得谁是我，我很记得谁是你，更加记得这种场面。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so hot, 出土文物再遇归来。 Hello， 我是第一代的风骚快活人主持咳神罗启新啊。 期间限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咁你下次有事记住唔好搵我啦噃。 期间唔定，只此两次，再接再厉。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咳神罗启新。 东东啊，你知唔知咧？今日有即系我哋已经摆咗喺网上面咧，就叫大家估啊！今日边个神秘嘉宾咧？即系除咗有东东，我哋预告咗你会喺度噶啦嘛， 系、嗯、 就话估有边个神秘嘉宾啦、 啊。哎呀，我冇睇啊！啲答案系咩嚟噶？ 咁、 啊、 结果咧，但系由于人自己剧透咗自己咧， 哦， 咁结果咧，知唔知啲人咧反应系咩啊？明叔回归啦！ 明 一个系写住明叔回归，跟住我再望一望，有啲咧就话。一台二台两边走，刀敏俊上身， 哇！ 瞬间转移，咁样嘅大话都讲得出嘅真系。你话俾人听，你点样有刀敏俊师啊？真系啦， 冇办法啦。 几个 account 自己喺度咁样留言咋？ 我都怀疑系啦，系咯。 你一间俾一首歌嘅时间我。 你想点啊？ 就点啊？ 我咪住喺过去隔篱咯。 系啊，我哋想话俾大家听，今日好离谱真系。佢今日真系嗱，首先晨光阿罗启新已经开咗麦先，系咪先？头先你都介绍紧呢个电视沙嘢嘅节目， 系 跟住而家喺度风骚开麦，稍后时间啦。你领我一台，佢又去嗰边又讲嘢啊。 但系领完过去又记住又要领翻过嚟。 系记得要领翻翻嚟。 其实今日不如玩一个追踪罗启新游戏啊。 系 即系究竟今日咧佢做咗几多个节目咧？如果答中咗咧，可以有啲咩奖品咁样、哦？ 其实今日咧有一句说话形容我嘅，三年唔发誓，发誓当三年。 冇错， 系咯， 真系三年激，即系有三 round 嘢都会做嘅，同埋即系。佢真係叫咩？第一代元祖風騷咧？你嗰個年代去到咩久遠㗎啦？有幾久遠？ 哦，嗰陣時咧係啊，桂花田咧， 仲係少女嘅時代， 仲係少女嘅時代，少女時代。跟住完之後咧，就佢試過同我哋影一個婚紗相咧， 佢出咗影定同你影， 唔係同我哋一齊影，我哋即係嗰陣時成啲 poster 㗎嘛。佢影出嚟咧，你唔好話喎，執得啲相幾靚嘅，有啲似鍾麗緹嘅。 哇！嗱，你想象到係咪先？等先，原來我哋搞錯咗。东东你知唔知啊？佢真系成日有个钟丽缇婚纱传说，我哋以为佢自己真正结婚嘅时候啊。 哦，唔系啊， 因为我哋睇过佢结婚嗰张相，真系唔好意思啊，话即系你冇可能系娶咗钟丽缇。 佢结婚嘅时候已经日久失修噶啦。 系啊，直情系有啲剥落噶啦，真系。 系啊， 原来讲紧你哋嗰个年代啊。 系啊， 即系佢当年就系广播道钟丽缇咁样。 即系你知唔知佢后来嗰张婚纱相已经变咗广播道唔好提噶咯？ 系啊，嗰阵时即系阿 Michael 咧就。见到佢肥肥地咧，就叫做桂花田咧，佢好唔开心噶。佢净系话唔好叫我做桂花田啊。跟住然之后咧，到佢行出街啲人咧嗌佢桂花田咧，佢好受落。系、 哎、 啊，而家变咗佢真名啦。 哎呀， 阿陈宝玲咧已经冇人记得。 原来、哎、我真系唔知道佢叫陈宝。 系，原来佢曾经试过有咁风光噶，咁样真系钟丽缇法噶，真系。嗱呢啲出到文物翻嚟，即刻话翻俾大家听。 知道 系啦，当年嘅历史。嗱，同埋我今日益你啊，东东。 系 除咗罗启新呢啲叫做咩广播界名宿。之外啊，即系一个好有名嘅阿叔， 系 此为之名叔。 名叔 之外啊，佢亦都系你呢一个体重管理嘅最佳学习对象。 啊、因为头先咧，我听到嘉臣佢话咧，即系佢进行紧呢个断食啊嘛，即系净系好似饮少少嘢咁咧，跟住就可以会瘦、 啊。系啊， 我一听到呢度咧，我即刻咧耷低头嘅时候咧，我都两只眼咧一路喺度望住。咁我亦都真系睇过，我记得以前系肥肥地嘅，我睇 以前我冇好似你咁啊， 系咯， 又冇咁高， 冇 有啊，我 试 189啊， 唔系我啱啱想话身高冇佢咁高， 唔系我就冇咁高， 系。咁跟住，但系而家个身形系简直系标准。 喂，佢而家真系削咗好多噶， 系啊， 个身形上面系咪先？ 各方面都削咗好多， 好多啊！系时候你教下啲啊后辈点样饮得好啲啊！ 我最近咧即系喺度试一样新嘢嘛，咁啊通常咧我啲系激进派嚟噶嘛，人哋话诶陈姐渐进第一次一日啦两日，嗰阵时咧几年前咧我一次就嚟七日，净系饮水嘛。 七日真系饮水， 系啊，咁嗰阵时咧就真系瘦得好快嘅，但系其实假嘅，因为你计嗰个脂肪嘅能量咧，一磅脂肪系有3500卡路里噶嘛， 哇！ 你所以你一日里边咧，你冇可能可以燃烧到咧，一磅脂肪嘅， 哦，咁再加上你第一日咧斷食咧，通常都係咧用曬你啲葡萄糖先嘅，嚇，咁點知咧？哇！一斷食嘅時候咧，第一日咧已經可以輕成三磅啊！ 即係你而家又斷食緊啊？ 係啊，第二日 聽講話佢而家開咪嘅呢一分鐘都斷食緊嘅。 係啊，第五日啦。 第五日啦。 咁但係咧就第二日咧都可以輕兩磅。 我哋咪可以一篤你，你就會暈低嘅。 會㗎。係 咯。 咁咧，但係你跟住你斷食七日之後咧，你可能輕咗十磅咁樣。但係今次咧用嗰個檸檬鹽水咧，對唔住。一磅都冇轻。 喂，但系柠檬盐水啊，东东，你知唔知呢个系传说中嘅杀着嚟嘅咯，大绝招嚟嘅，系、啊，对所有嗰啲即系想清肠胃啊，想屙嗰啲咧。上次先听到有个歌手咧，佢话佢去咗台湾参加有啲叫做断食冥想，唔知咩训练营咧。我今日见到报纸又有介绍，跟住佢同我讲，就嗰七日就斋饮柠檬盐水，佢饮到一个地步系咩咧？佢饮到冇嘢屙咧，都屙墨汁出嚟。 唔系，系啊，嗰啲污糟嘢，一啲肠里边嗰啲， 简直你连得喺隔篱攞支毛笔就写字噶啦，真系，哇，唔系嘛，咁夸张啫，柠檬盐水，但系睇嚟你唔掂，你已经有免疫力咯， 唔系啊，你已经过 咗， 因为点解咧？原来你就系咁就咁斋饮水嘅时候咧，你会流失好多矿物质啊、盐分啊，咁你嘅身体咧会随之咧会流失水分嘅，因为你冇啲盐 hold 住啲水嘛，大家知啦，嗰个叫 osmosis pressure 嘛。 系，哇，我识呢、啊這个，我真系 真系啊，我就系识 pressure 啫。 osmosis 我识渗透。 咁但系因为你饮嘅系盐水咧，咁你嗰个血液里面咧系冇稀释到你嗰啲盐分咯，仲多咗添，所以咧就会储咗水。但系其实我绑到咧，你冇 handle， 但系你嘅脂肪比率咧系低咗嘅，即系话其实你身体里面嘅水分是多咗咯， 唔系，我想问下，其实呢啲嘢啊，东东，你有冇曾经有研究过噶？ 我而家一路都 花田咁样放弃咗一种， 梗系唔系啦？我而家咧都去到平台期，即系我嘅体重，我有做运动噶，即系平台，即系咧，我而家要应该要再做啲进击啲嘅运动咧，先可以再突破一个磅数咁样嘅。因为我系 你而家几多磅啊？ 唔话你知啊， 唔讲得嘅咩？ 秘密嚟噶，我呢啲签咗合约唔讲噶， 可以估啫嘛。系啊，咁你唔做任何嘢， 唔系咩唔做啊？我咪继续做运动咯。但系咧，我真系发现咧，嗰啲脂肪真系好难减噶。 系 啊，哇！原来一磅啊，系有几千 K， 3500。 哇！真系我做几多，我真系要好激进啊！ 嗱，我见到网上面咧，即系今日阿 Cousin 咧，佢再遇归来咧，有样嘢就冇归来嘅，佢磅数冇归来啊嘛！ 冇啊，真系 系啊！咁所以咧，嗱，第一我挤咗张相咧，就上去我哋风骚发人个面书嗰度咧，就我哋三个影咗张相嘅，老老实实，我真系即系阿东东，你真系一衬托起嚟，阿罗启新直情瘦到咧无懈可击咁样，真系。咁我固然我本身都瘦啦，但系佢而家咁样真系加埋大家均瘦嘅。 你记唔到个技巧啊？ 个技巧系咩咧？ 我企个位咧系啱啱后你哋半步啊！ 我梗系知啦。 嗱，咪老狗开始学啲咁嘅嘢嘅，啱啱企后半步，以前阿田先会做嘅啫嘛。 咩咩？ 摆低摆低，唔要咁样影，哇！全部侧埋一边啊，即系嗰啲先叫嘅。 几廿个角度啊！ 阿田打出身冇用噶，佢咁厚。 你唔厚咩？ 佢荷包， 所以我冇打侧身啊。 系啊，嗱，即系如果咧，你讲下有啲咩叫做减肥招数咧？你今日即系睇一睇咧，我想话坊间咧，即系林林种种咧，好多嘅。有一个咧话斋食菠萝啦，就话可以减到肥啦。咁跟住有一个咧就话容祖儿就话，净系食三文治都可以减到肥啦。样样都即系有啲神奇嘢，有啲话净系减个宵夜又已经可以减到肥噶咯。 减宵夜就一定得啦、啊，我呢个就真系真实例子。 唔系，你最紧要睇下你平时自肥嗰个元凶嘅啫。如果你嗰个自肥元凶系宵夜嘅，你咪减宵夜咯。如果你平时都冇食宵夜都好肥嘅，你减宵夜有鬼用啊？ 系，但系你今日为咗翻风 show， 你有冇真系再早咗起身？ 我五点起身饮咗盐水，跟住去咗几次厕所，跟住就六点三翻到嚟。 咁而家我哋做啲咩会令到你晕噶？可以？ 你 即系如果我哋喺你面前食嘢，你会点噶？ 如果你攞跑，我一定晕。 哇！你想我同东东边个攞跑啊？ 梗系你啦！ 哇！我哋咁尖锐嘅，我跑已经有艰难噶咯。 总之，今朝听风 show， 如果突然间你会听到有把声唔见咗嘅话咧，嗰、那个系罗启新，佢唔系晕咗，佢就系闪咗。 自由不爱他。 喂，陈慧娴啊，贪贪贪啊，喂，阿 Cousin 你话你断食啊嘛，即系咩都唔食噶啦， 系， 但系有样嘢你一定会食噶， 食螺丝。 食字 哦，食字啊，通常都食嘅呢啲，呢个日常嚟嘅。 你知唔知阿东东？我哋今日要计下数嘅，究竟喺呢三个钟里边咧，阿 Cousin 会讲咗几多个食字 get 啦？ 你头先都已经啊，唇枪舌剑啦喺度， 系咩？有啊，新咗佢。 我见到你哋 warm up 紧咯，头先。 佢嗰啲叫做咩话 ？Cousinization 嗰啲招数都未出。 但我觉得你最需要你自己又好中意玩，跟住哎呀，又学咗阿罗启新添。 梗系啦，呢招梗系要射俾你噶啦，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澳办和中联办主任分别就修订逃犯条例发表意见，反映内地知道和认同修例的内容，亦并非特别干预特区事务，因为最终要由立法会通过法案。谭耀宗在节目之后说，未知下午中联办会议的内容，不需要猜度中央是否要向人大政协推销修例或者要求为政府护航。但他说修例和内地有关，如果中央驻港机构表达关心一点都不奇怪，如果对方完全不关心或者令人误会，那么是纯粹特区政府的事。至於草案是否直接上大會恢復二讀，譚耀宗說有關做法現實可行，符合議事規則規定，但政府需要視乎議員在下午立法會內會所提出的建議再考慮。立法會早上同時有三個委員會召開，分別是審議禁止電子煙的法案委員會、審議國歌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和公務小組委員會。民主派議員同時在不同會議室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最終審議禁止電子煙的法案委員會決定終止會議，避免同時召開的其他會議流會。連接粉嶺公路和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的香園圍公路会在今个月26号朝早8点通车，公路通车之后，来往沙头角来洞到粉岭九龙坑的车程只需要4分钟，较现时节省11分钟。至于来往打鼓岭香园围到粉岭九龙坑就只需8分钟，节省16分钟。香园围公路全长11公里，由一段龙山隧道和高架桥及地面道路组成，沿途设4个交汇处，接驳粉岭公路、沙头角公路、平阳地区道路和连麻坑道。因应香园围公路开通，专线小巴55K 线将在星期一至五上午繁忙时段提供特别服务，由沙头角总站开出，经龙山隧道和粉岭公路往上水。在台北立法院今日将处理同性婚姻专案专法草案，朝野党团分别动员捍卫各自支持的草案版本，争取全案三读。在立法院外，支持同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分别集结关注表决结果。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前年5月24号就相关议题发出公告解释，认为现行法令未能保障同性婚姻违宪，要求主管机关在解释公告后两年内修改相关法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9点，跌105点，成交金额30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7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4.2，美团点评63.7升3.7，盈富基金28.35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79.65跌5.4，中国平安88.8跌6.5。中国铁塔1.96跌5仙，建设银行6.31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09.93，瑞士法郎1.011，澳元0.689，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1点，升328点。港金现价报12040元，跌1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31美元，卖出128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咧就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咁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就实施紧一个100公里咧降到100公里嘅措施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咧5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九龙啦、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请问根据基本法哪一条，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面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 基本法第57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要对哪位官员负责呢？ 不识答啊？这些基本法问题好基本啫。认识基本法有个轻松好方法，看电视节目有问有答基本法问答比赛决赛啦，听日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我最近买了香港年金。 年金不如买股票做定期好过啦。 你真是够精神看着过市，如果你息不够生活，积蓄迟早干堂啊。想退休安心就要有不用烦保证成世有粮出的香港年金。而家随时有得买啦，仲有双重保障添，医疗开支可提款，身故赔偿包冇蚀，打25125000预约投保啦。计划需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已经顺利完成啦。 Hello， 小夏你好。 咁我婆婆咧就觉得同我咧留喺屋企咧就好闷。佢 train 我打麻雀喎，個問題係，但係冇麻雀台嘅，咁喺地下度打咯。咁有一日，樓下就上嚟撳鐘，你可唔可以叫你個孫唔好咁早就開始玩彈波子啊？ 想重温當日咁搞笑温馨嘅片段，就記得聽實星期日上晝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 我一定係得罪咗高層。當阿天放假嘅時候，我以為會有個靚女嚟代啦，點知？ 早晨啊，豪仔，我是东东何远东啊，我昨天敷了个 mask 啊，他说好像靓女那么靓的。 天啊，突然之间阿祖他说他病了， 呢铺仲唔发达，点都俾个女人我啦啩？ 咦，猴仔，你揾我啊？ 吓，小芝麻，可唔可以唔系你啊？ 哦，咁我啦，我系卡神罗启新啊。 风头火势，今日咧呢个组合真系从来冇试过，亦都系翻到嚟打咗个突。但系我今日仍然觉得咧系完全好有信心，因为坐喺我对面有大佬豪仔喺度，佢应该会带领我哋一齐做好丰收快活人。 我即刻要暂停你啦，喺罗启新面前你咁样嗌。 我哋两个 仲得了嘅， 唔 得咁样嘅、啊，辈份有高有低嘅、 啊。我冇做大佬好耐啊， 唔系 咯， 嗌到我咁大嘅话，依家找数埋单，比利时都系我嘅、啊。 一阵间食饭你嘅，多谢。 我都觉得今日好大刺激。自从我知道今日会有罗启新翻嚟嘅时候，我就不停喺度谂紧啊，个节目会唔会推进唔到嘅咧？我哋会唔会不停纠缠喺食字剧里边？我哋会一路都系咁样喐唔到落去嘅咧？但唔紧要嘅，我发觉其实系冇问题嘅。我见到佢而家个样有啲含羞答答，成个少女咁样，因为佢真系觉得好似翻娘家，好耐冇同大家打招呼啦。阵间慢慢同佢倾下吓。如果你好鍾意打边炉啊，或者你去嗰啲即係火锅食肆嗰度呢压嘢嘅话呢，你一定啊有见过佢个餐牌度呢有写呢几个字㗎。本地手切肥牛啊，你应该有印象啦。咁请问啊，你觉得咩叫做本地手切肥牛呢？咁我相信你问100个人，我諗109个人都会同你讲本地手切肥牛咪即係嗰啲本地牛囉，手切添啦、啊、你知手切贵好多添㗎嘛。係冇错啦。你嘅理解应该就系嗰啲肥牛系嚟自本地嘅啊！我又要再讲多次呢句废话啦，咁就为啲本地手切肥牛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原来佢系玩咗食字 g 呢？系啊，即系佢可能呢个餐牌咧都系罗启新帮佢度嘅。原来本地手切肥牛唔代表啲牛系本地嚟嘅吓，咁佢点样叫本地啊？佢系喺本地手切，所以嗰啲叫佢部本地手切肥牛，咩意思啊？你讲清楚啲得唔得啊？冇，今日咧有个新闻报道咧，就即系同大家咧起一起底啊！佢话咧，其实咧香港嘅呢啲所谓嘅禽畜养殖业咧，就一路都式微噶啦。本地猪啊，即系俗称嘅港猪咧，已经数量好少。咁本地牛咧，更加完全由内地供应，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咧喺香港市面供应嘅呢啲牛肉咧。是不可能有任何本地牛的，他说100%呢是由内地供应的，即当然啦，你有那些美国牛啊澳洲牛那些就另计添啦啊，总之活牛完全由内地供应的，咁所以呢他们研究过统计过计算完之后呢，所谓本地手切肥牛的真正意思就是说由内地运啲活牛过来在香港度屠宰，用本地隻手嚟切割呢啲肥牛，为之本地手切肥牛，唔系嘛？真系咁样玩嘢，系啊，冇错。咁但系你除咗觉得呢个系应该同消委会或者揾海关问一问，喂，佢呢啲算唔算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啊？会咁样捉自身都得嘅，咁即系咩啊？即系话你嗰啲咩即磨咖啡咧？你以为佢攞粒咖啡豆磨俾你，原来唔系嘅，佢攞包咖啡粉咧，佢磨翻俾你嘅啫。可能佢就咁倒落去度磨啊，攞羹搅一搅，咁啊当系即磨咖啡嘅咯。但系咁样搞法。即系佢除咗令到你知道咧，原来你食紧嗰啲嘢咧，可能系俾人捉自失之外咧，佢都要你谂下就系、是，咁你想唔想以后真系有本地手切肥牛先？嗱，你谂下今次嗰啲非洲猪咧，其实系非洲猪瘟，都系染咗大陆猪，佢嚟到香港，然后你就冇猪肉食啦，搞到你咧就即刻要食冰鲜猪，即系喺活猪界嚟讲，咁系唔系都应该重振翻本地嗰啲即系畜牧业咧？嗱，有人真系都即系咁样谂过嘅。唔系下下靠内地啊嘛，靠内地嘅佢一中招嘅话咧，即系你就真系冇啖好食噶咯，名副其实冇啖好食。咁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是、啊，其实我哋香港社会仲有冇一啲嘢咧？佢表面上都系写啦本地吓、啊、供应嘅，实际上原都系里边运落嚟嘅咧，有几多少其实都系捉紧自失，系食紧字嘅咧？我而家都谂紧啊，即系究竟譬如话，当我哋见到有嗰啲叫做即系吓。啊本地人嘅时候咧，佢究竟会唔会都系内地喺本地度活动嘅人啦？而嗰啲 本港官员，你都会谂紧佢系咪真系本港官员嚟嘅咧？佢讲嘅嘢、谂嘅嘢，有冇边一方面其实系同本港有关，定系佢都系其实系内地嘅学嚟嘅？不过而家系本地出粮，为之本地官员咧。咁究竟你想有几多本地官员，食几多本地手切肥牛？究竟仲有几多系属于本港嘅咧？风头火势，咁佢呢个就真系本港嘅。佢唔单止本港，佢仲系本台嘅，系佢系 made in 本台。咁啊，佢有好多身份嘅。有时佢会企喺度去厕所，但有阵时佢会踎喺度去厕所，不过都系入男厕，因为小芝麻系可以随时出现嘅。风头火势有佢， 系小芝麻。哎呀，豪仔真系好啊！你见到你咧做咗人阿爸，我都唔记得我俾个利是你添。 我而家都收噶，系咪有啊？ 唔紧要啦，尿片要唔要啊？ 帮我喂奶都得噶，小芝麻你仲冇货啊？ 冇啊！正所谓猪肉在前啊！不过咧，头先啊，阿豪仔讲完牛肉，咁猪肉呢啲嘢留翻俾阿小芝麻啦。啊，我哋咧就做妇女嘅，有阵时咧就好怕去超市嗰度买肉嘅，一嚿嚿包起晒，咁啊即系冇得拣啊，唔开心噶嘛。咁啊通常咧都会去街市肉档嗰度买嘅。嗱，去肉档嗰度买猪肉，佢通常会点啊？点啊？几人食啊？要边部分啊？咁样俾条柳妹我啊咁。啊，点知咧去到大埔啊呢个大光里嗰度咧有个猪肉档咧弊家了啦。因为非洲猪瘟冇公开呀，所以猪肉档呢就卖底裤同胸围，就挂晒喺度，真係好似一条条嗰啲猪肉咁样㗎。咁、啊、你走去买嘅时候，如果又用返嗰啲俗语又点呢？吓、啊，佢问你点呀，要边部分呀、啊、几人食呀、啊、即係几人着呀、啊、咁样。咁大家利是啦，咁挂咗啲底裤喺度。唉，你諗下，即係对于我哋啲女性嚟讲，全身啲衫呀唔干净都唔紧要，最紧要条 undy 咧系要洗得干干净净啊嘛。平时我成日叫我老公接衫噶，不过啲 undy 咧我唔俾佢斗噶。而家你挂啲 undy 喺猪肉档隔篱，原本系卖猪肉嗰度，你话有乌蝇嬲，你买唔买啊？系咪？同埋你话诶，唔该俾条柳妹我啊。咁嗰条柳妹 undy 系咪真系好似条柳妹咁又柳又梅咁样挂喺度咧？咁样？啊，佢仲有添啊！佢除咗咧 undy 咧，佢仲有呢一个上半截啊，大围啊，吓有嗰啲 top model 啊咁样喺度嘅，真系你话，唉，有一首歌就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啫，唔通真系 Wonderful Tonight 咩？即系作为我小芝麻嚟讲咧，我见到猪肉，再见到 undy 咧，我就好 hurt 嘅。因为我都间唔时俾我老公笑我咧，人哋话猪乸戴耳环嘛。有时我买啲咧比较咧，靓啲嘅 undy 咧，佢会话我猪乸着 under 噶，真系。所以咧，你话你而家搞到你有一个非洲猪瘟啫，令到我哋可以喺猪肉档度买 under。咁啲人会问你点啊？俾条五花，本来系五花腩嘅。咁而家你要变咗俾条五花裤我啊，即係嗰条裤呢上面有五朵花花喺度，哎呀真係可爱呀、啊。风头火势我哋有请东东。 其实呢一路呢都有讲啊，话呢个走数啊，要走数啦，走数啦。咁讲咗咁耐啦，其实大家呢又有冇真係即係走个数呢？咁今日呢我就好想同大家讲啊，究竟胶袋大家有冇用少咗啊？咁呢事源呢就係咁样嘅。我见到呢有个报道就係话啦，喺超市嗰度呢买生果喎、哦。咁呢其实而家呢啲生果呢因为可能经过运送啦，咁可能有啲喺外国嚟到香港啊。咁所以呢佢哋呢少不免呢会有啲包装啊嚟保护佢啦。咁你都知啦，如果大家买个生果你都会即係逐隻逐隻睇下个生果，咦佢係咪完好无缺啊，佢有冇粒咗啊，粒咗啊，哎收平啲，咁可能我就帮你买咗佢啦咁样。咁啊，但係有时去到呢超市呢唔係㗎喎，佢哋呢就会将啲生果呢全部 pad 到呢好靓嘅。底下呢又有个胶兜咁啦，又有呢一啲保鲜纸啊咁样呢係蒙住个面，哇全部望起上嚟呢另立立。 好齐整咁样咧排好晒喺个售货架上边嘅。哇，咁其实谂谂下，咦？你其实冇摸过啲生果㗎喎，你冇得好似细个阿妈带你去行呢个街市嘅时候买生果咁样，咦，我摸下佢究竟佢靓唔靓啊，佢有冇粒咗啊，同埋阿妈以前成日细个呢都喺度话呢，粒咗嗰边啊一定係藏咗喺下面嗰度，佢唔会俾你睇㗎嘛。咁所以呢你其实我哋其实买嘅时候呢喺超级市场呢又未必会即係揀到你自己心头嗰样嘢啦。好啦，咁讲到呢度就係话，咦，咁嗰啲胶兜同埋嗰啲咁嘅保鲜纸啊，咁其实佢哋做緊啲咩嘅呢？我哋买完个生果返去，咁个生果我哋食咗啦，咁但係嗰啲保鲜纸啊胶兜啊佢就会掉咗佢㗎喇喎。咁掉咗佢其实我哋咪冇进行到呢个走数囉。嗱，有时呢大家都会话，嗯，我可以呢攞去回收㗎嘛。但你有冇谂过呢啲物品可唔可以回收嘅呢？再加上咧，根据咧绿色和平啦，同埋咧一间大学咧，佢哋做嘅访问啊，咁佢哋访问咗咧1000位人士啦，咁佢哋都话咧，其实有啲咧嘅生果咧，其实真系唔需要攞个胶兜同埋攞啲保鲜纸蒙住佢。例如，大家而家谂下，有啲咩你系见过？你系喺超级市场见过呢啲生果都要揾胶纸封住佢？嗯，三秒俾你哋谂下，三二一，冇错啦，就系椰青啊、菠萝啊、榴莲啊、芒果，佢都攞张保鲜纸包住佢，甚至乎佢咧，其实嗰袋咧生果咧本身咧已经系独立包装咗噶啦，有啲蔬菜都系，佢都再笠多个胶袋，然之后先俾你咧离开呢个超级市场。嗱，咁大家其实呢啲咧系唔需要噶嘛，咁啊。其实有好多人咧，受访嘅市民都话咧，其实有超过70%嘅咧，我哋都系唔想要噶。不过喂，佢都 pack 好晒咯，唔通咧我即刻即系拆开晒佢咩咁样？咁啊，其实佢哋仲推算到咧，其实估计咧系超过有100吨咧呢啲所谓胶袋啦，呢啲胶废物啦，即系平时我哋用嚟做包装嘅废物啦，咁系会流出咗去呢个市面嘅。咁佢个市面当然咧就唔会你喺街嗰度见到啦，可能咧有啲非法嘅人士咧就会咧将呢啲咁嘅胶袋啊，呢啲咁嘅胶废料咧，咁咧就直接掉咗落海洋嗰度。你唔好唔信啊！呢个新闻咧又系我喺早排睇到嘅，就系有个咧美国深海探险家咧，咁咧佢就搭一架潜艇。咁咧，佢咧就潜落水底咧，就超过1万米。嗱，嗰度咧系太平洋咧最深处一个叫做马里亚纳海沟。咁喺嗰度咧，其实佢由慢慢啦，即系1000米啊、2000米，去到咧7000米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哇，有好多咧真系好稀有嘅海洋生物啊，仲喺呢个海洋入边，佢好开心啦。但系点不知，当佢咧去到差唔多接近1万米嘅时候咧，佢望落个海底嗰度，佢竟然发现有胶袋同埋有糖纸。嗱，大家听到呢度咧，少不免咧都会听到，哎，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啲唏嘘嘅，即系你唔好话啲胶袋，大家而家用完，哎，会有人处理噶啦，我哋有做回收啦，咁样就好似已经解决咗件事。如果个源头系我哋可以喺个源头嗰度解决咗呢啲胶袋，我哋大家真系少用咗佢，连可能政府啊都好似学新西兰政府咁样啦，佢哋用裸装嘅，佢哋系唔需要咧将啲生果咧全部咧攞啲保鲜纸啊或者攞个胶兜兜住佢嘅。咁其实真系立条法例，可能咧真系帮到我哋未来嘅人类噶。 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 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谢谢侬， 谢谢侬， 谢谢， 哎，陈奕迅，谢谢侬，那头先我哋咧。正系 off mic 嘅时候咧，阿东东阿前辈已经出咗一招啦。 系啊，我觉得好好啊， 我都觉得好好啊。 我即刻喺度谂啊，真系系边个？ 我都谂咗一阵，竟然我都谂唔到。不如我哋请阿前辈你再出招啊！ 哦， 将头先我哋个招讲翻一次出嚟，真系好啊！先， 我哋咧就以前即系啱啱咧开创会嘅时候啊，咁我哋咧就好中意俾啲 IQ 提人股噶嘛。咁我哋就坐喺度咧，现场咧就谂好多噶。咁突然间咧睇新闻咧就见到啊，有一个咧就系新闻人物啦，叫曹桂子啦咁样。咁就谂起桂子，咁啊当然啦，东东就谂起上盘桂子啦。咁 好正常啊。 系咯， 我就谂起嗰啲末代太监咯。 系啦， 系啦。 咁我就话啊，桂子如果佢个老豆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其中一个主持。佢个老豆系边个咧？咁样 我头先几认真谂咗阵，我话桂，我直接谂，我就谂下桂花田。 系咯，我都喺度谂噶。桂花田又唔系老豆， 你就会谂系桂花田个仔，所以叫桂子嘛。 系啊，就谂咗呢个。 系咯，咁但系我哋通常咧就唔系咁直接嘅。 但佢嘅认真， 但系佢 第一次听佢拆解个 get 啊。 系啊，我而家睇紧个 marketing scheme 啊， 系啊，冇错。 syllabus 系点嘅？ 咁咧，其实答案咧就阿祖啦。 点解啊？ 因为早生贵子呢句嘢，我哋听咗几十年㗎啦，仲唔系佢嘅亲生阿爸？ 不得了喎、啊，真系！ 佢上次已经出咗另一招㗎啦，无端端话边个历史人物有好多个阿妈，岂有此理？真系 边个历史人物有好多个？ 呢个懒人包都用咗啦，系咯、 哦， 估唔估到？ 估有冇 tips 啊？话你仲有啲时间可以攞 tips 啊？ 边个历史人物有好多个妈？ 历史人物啊， 系啊，都有二千几年啦，系嘛？个历史 有啦， 我系一个学者嚟嘅。 我净系谂到成吉思汗，虽然唔关事。 即系你觉得嗰啲后宫佳丽三 系啊，尸汗啊嘛， 成吉 系啊，尸住个男 做咩？即系间房成日吉嘅， 系啊， 即 系 鸡 记 尸 只 空 啊 嘛，即系谂住个男人， 谂住个男人系啦，哇！ 你都吓 系啊， 你呢个你个答案，你个咧题目应该系话咧，哇！即系一个女人咧，佢老公唔翻，成日唔翻嚟啊咁样，咁佢应该系点样咧？成日独守空围，成日都吉间房，跟住谂住 记住嗰个吉系讲紧。 系啊， 空嘅意思就 系 啊， 真系系啦，结果佢哋开股啦， 系啦，咁咧就系孟子啦， 系啊，点解啊？ 万武三千咁啊， 三千个阿妈， 三千个 好嘢咧。你睇，而家先十一点都未够啊，已经有两年击啦， 已经要有老呢个个老， 你唔好贪 啊，系啊。喂，你好耐冇玩过啦， 我以前有好多啊，即系留咗出街咧，而家啲僆仔翻嚟问我啊， 真系啊， 系钻石戒指跌咗落厕所，系估一个地方，我话我出嘅，你唔好问我啦。 撞鬼你落钻石戒指，我哋用新闻时间嚟谂一谂啦吓。 支付类似费用，国防部回应查询，只系话曾经要求有关部门动用资金促进和谈。自去年十月，美国政府先后在塔利班首都多哈和塔利班举行六轮和谈，目标是为美国安全撤出阿富汗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8点，跌196点，成交金额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2点，跌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4.2；美团点评62.95，升2.95。盈富基金28.25，跌2毫；中国平安88.5，跌9.5；信宇光学科技78.5，跌6.55；中国铁塔1.96，跌5仙；建设银行6.3，跌3仙；工商银行5.54，跌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041。瑞士法郎7.773，澳元5.412，加元5.83，新西兰元5.137，欧元系8.77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1点，升328点。港金现价报12040元，跌1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55美元，卖出128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咁九龙入口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啊，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的10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放眼世界，耳听八方，带你周游列国，饱览世界天文地理。 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坐镇，同你齐齐了解香港特殊教育嘅情况。 我林慧仲会走访本地中小学，了解本地教育对 STEM 嘅实践。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至十，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有快乐。 耳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身边咧有好多女性朋友咧，踏入四字头啊，就开始担心身体出现毛病啊，特别系乳癌啊。 与其担心，不如及早预防啦。最好养成每个礼拜最少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仲要保持健康嘅体重。 我知仲有咩方法可以预防？要健康啊，就梗系唔好吸烟同埋饮酒啦。 啱啦。仲要因为咧早期嘅乳癌症状咧唔容易察觉噶，女士咧尤其要关注乳房嘅健康，一发觉咧乳房有硬块、异样、疼痛咧，就要马上睇医生啦。越早发现，治疗嘅机会就会越高。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系、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冬。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冬。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冬又碰冬，而家仲要食冬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冬，冬冬何远冬。 好啦，而家嚟到11:10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曾志豪啦，有何远东， 系啊， 系啊， 而家嘅温度咧系31度，相对湿度76%，哇，好热啊， 31度啊已经。 其实头先我哋翻嚟嘅时候，我一路咧都望住佢，佢都得29度嘅啫。哇！佢而家真系好热啦，点算啊？迟啲我要开外景噶啦。 其实我觉得你，我担心你多啲咯，系咪啊？你系咪即系你应该系好容易出汗噶啦？ 系我好容易出汗， 系咯。 但系有个秘诀就系我个头系唔出汗。 你个头系即系冇毛孔嘅咩？原来个头系 唔系啊？即系咧，有时拍摄咧，我就算咧成个身啊个背脊湿晒咧，啲戏服透晒都好。我块面咧个样咧都仲可以保存啊！ 咁呢个唔系好事嚟噶， 呢个唔系 你面皮太厚啦， 系啊， 散唔到热啊， 系啊， 散唔到出嚟啊！ 点讲我都冇事噶，所以 咪同埋我想话咧，认真我睇你个头咧，同你个身相比咧，你个头显得瘦噶啫。 系啊，我减咗个头啊，因为咁样咧上镜就会瘦 头围用先，斋减个头围嚟噶。 其实我都唔知噶，都系啲街坊同我讲噶啫。喂，你真系瘦咗好多喎， 个头。 我就同佢讲，我话个头系咪瘦咗好多？佢话系啊，你睇你块面凹晒。我话我其实真系冇做过啲乜， 哦、 但可能咧，因为咧我哋嘅电视台演戏咧 系净 系用个头就得噶啦，可能分分钟 系啊。 咁啊，所以就净系喐得多咯，喐一喐啊嘛。 系咪成日同人闹交嘅时候，啲人话减咩肥啊？你有几瘦啊？你瘦你个头啊？你咁样就瘦下瘦瘦你个头，闹下闹下 闹。好彩唔系变咗第二个头啫，真系啊。 系啊，边个头你想瘦呢个膊头 咧？系啊， 嗱、啊，如果咧你真系即系太瘦啊、太肥啊、太热啊嗰啲咧， 系 要睇医生噶嘛。我头先又问阿东东，我话即系医生你睇得多唔多咧？ 菜唔系，其实我又不 有咩菜啫？我呢啲权威喺你面前啦。 我知啊， 冇嘢噶，我几健康而家咪啊？ 系冇事啊，我觉得你而家中气又十足啊。 攞金钱堆砌翻嚟嘅健康嚟嘅，睇医生啊真系。 我真系明白，唔系因为我真系试过一次即系大病啲咧，就真系一次过使咗好多钱嘅。 系， 即系入医院嗰啲咧，又系要访寻啲医生啊， 系啊， 又要挨啲医生咧。喂，你有冇期帮我即系开刀啊？咁样，哇，嗰个过程我觉得真系 嗱，咁我就啱啦，我就系想问下。因为特别系咧，譬如你哋演艺界嗰啲咧，你会比一般人窿路多啲噶嘛？会唔会咧？你哋自己睇医生嘅时候咧，你都会倾向相信就系唔好讲咁多，揾阿姐介绍嗰啲，揾阿边个睇开嗰啲，喂有冇窿路啊？喂明星再识人啲嘅，即系全部都揾嗰啲咩明星御医啊， 会唔会有呢种倾向？ 系有嘅， 真系有嘅。 唔系因为同埋佢哋可能即系私隐度又好啲咧，佢哋会保护你多啲 咧。落窗帘，落窗帘， 系、 哎、 啊，即系你都知，即系可能有啲暗病咁去睇咁样，跟住唔好话俾人知，唔好话俾人知又要笠细啊咁样。咁所以你都会听到好多介绍咯，同埋大家即系都会即系想揾啲最好噶嘛，即系都觉得喂你名医嚟嘅，你又帮边个睇过，咁即系应该信得过啦。 系系系，都系咁噶嘛。 咁当相当嗰啲费用。又会好 又 贵 啲啦，咪咯，同埋往往咧，你会觉得咧个费用咧系同佢医术成正比噶嘛？唔知点解咧？嗱，人系好犯贱噶，喺睇医生嗰方面咧，如果我同你讲话，喂，呢个医生好靓，好正，好多人排队咧，你 OK 嘅。但如果我 sell 嘅卖点又话，喂，同埋好平。你会粒水， 好平就系即刻就会谂啦。 系 啊，系咪啲药咧？佢啲嗰啲药用得麻麻地咧？ 系啊， 我依个我真系有谂过。 系噶，但系如果我想咧令到东东咧踏出埋呢一步咧，我只要讲到佢得噶。不过真系好贵，呢个医生真系好贵。 唔紧要啦， 系啦， 唔 系啊，即系通常你听讲就话好贵，咁定系有料到啦？唔系点会收咁贵先得噶？真系 咁系咪真系有料到啊？ 嗱，而家咧即系今日，我觉得有单新闻咧，真系好值得大家谂下嘅。究竟系咪嗰啲即系越系大名气嘅医生，同埋越系诊金贵嘅医生，就代表佢嘅医疗环境好咧？嗱，我唔讲医术，因为医术咧系好即 系 好敏感嘅，同埋分分钟佢真系医术好高明嘅。 系，只不过佢收费贵啫嘛， 收费贵啫嘛，但系我讲嘅系咪？代表佢环境一定咁好啦，系咪甚至乎可能你觉得佢个道德操守系咪都咁好咧？ 做咩佢做 系啦，嗱就话说咁嘅，今日咧就有个新闻咧就报咧，佢就话喺中环啊，即系 哇中环 地处中环 ，OK 啊， 又再贵多两嚿水啦，起码都真系 系啊， 咁咧仲要话咧系即系非常之多名医。进驻嘅一个医疗集团嚟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即系单头嗰啲医生，成个丰收医疗集团，哇，即系 成层都系佢嗰啲咯， 系嗰啲 friend 嚟噶啦。咁啊，包括有好多专科项目个胃肠肝啊、肿瘤啊、心胸肺啊，总之你成个身嚟晒啦吓，系啦，争在唔帮你增高嘅啫，总之嚟晒。咁咧佢又收得贵，因为点解咧？话其中一个咧，即系挂牌嘅即系医生咧，好有名嘅，系以前嗰啲医学院嘅院长啊，又系嗰啲特首嘅前御医，唔好讲佢名啦，惊嘅啫，千蚊一次，即系诊金都千蚊一次咁 样， 咁啊贵啦， 好贵啊依个。 好啦，咁你想象啊，有咁大名气又咁贵，咁应该佢成个医疗环境设备应该就一丝不苟、塌塌陷咁样咁整齐噶啦嘛，系咪先？你直情觉得个姑娘咧唔会搽指甲，或直情攞酒精嚟抹手嘅啫，日日都咁样， 好干净嘅， 好干净嘅， 系啊， 系啦。咁谁不知就有张相咧，就即系发咗俾传媒。 吓， 咁张相系点样嘅咧？就打开咗个雪柜， 系 咁雪柜里边咧就挤咗啲药喺度， 系好正常啊！啲佢仲将啲即系药摆喺雪柜嗰度保存得好好啊。 嗱，其实咧。可能系已经唔正常噶，因为点解呢？原来咧，根据嗰啲即系医药卫生嗰啲条例咧，咁如果你要储存药物嘅话咧，系有一个比较严格啲嘅，即系嗰啲储存环境嘅。咁究竟系咪用一般家庭用嗰啲食用雪柜咧，就已经好存疑啦，系啦， 双门嗰啲 系啦，应该就唔止系用呢啲雪柜噶嘛。但系都唔紧要，可能你话咁，可能佢雪柜就够冻咪得咯咁样。 系 神奇嘅地方系咩咧？ 系 呢个雪柜打开，你会见到一盒一盒嗰啲药物。咁啊，见到啦，两三盒、四五盒，然后左边挤啲咩呢？挤咗个韩式粉丝辣汤包。 哇，系 右边有两罐汽水，下边仲有两盒丁丁咁滞噶啦。哇，即系佢打个雪柜一望咧，哇，咦唔系，全部都系我哋食饭啊，平时大家喺office 个 pantry 咧， 系咯，嗰部雪柜入边就系摆晒呢啲嘢嘢饮啊， 系啦， 调味料啊咁样咯。 根据张相嘅形容，包括有多款嘅汤包啦。韩式嘅辣酱啦，已经打开咗嘅汽水啦，同埋有几盒椰奶嘅， 吓 系冇错，有几盒椰奶嘅。咁但系有啲咩药呢？包括有抗癌、抗肺癌啦、肝癌啦、呢一个肾细胞癌药啦，甚至乎有降胆固醇嘅生物制药剂啦，全部都系喺晒同一个雪柜里边。 哇！呢啲药好贵下， 哇，正啊！即系佢系咪用咗中医嗰个理论咧？ 系 叫做咩？医食同疗啊， 系 啦，医食同源啊， 唔 系哇！真系有得医有得食有得即系医病啊！你话几劲嘅真系。 你有冇食过嗰啲咩烟熏鸭啊？ 系， 即系其实咧嗰啲鸭。鸭咧，即系经过嗰啲烟熏一熏咧，会有阵嗰啲，即系嗰啲烟嗰啲味道嘛。 系， 即系会唔会系咧？其实本身只药咧好难食嘅，嗰阵味好臭嘅。 哦，即系糖衣都唔够包啦。 糖衣都唔够包啦，咁咧就攞啲咧，即系嗰啲韩式嗰啲调味料。 韩式辣酱 系啦，混住佢，好似腌泡菜咁样。 系，小芝麻，你有冇印象啊？ 乜嘢啊？你讲紧乜嘢？烟熏嗰样嘢，我净系听到你烟熏啫嘛。 我哋啱啱讲紧咧，多唔多睇医生啊？佢都多噶，佢 梗系啦， 系噶。 我哋嗰啲人进补啊嘛。 嗱，我头先话咧，有啲名医啊，佢咧虽然个名好大，价钱又收得你好贵，咁但系咧，其实佢个环境咧。就唔一定係最好㗎喎。咁呢个新聞就揭发呢就话呢有间中环嘅医生呢嗰啲名医集团嚟㗎。咁呢就俾佢啲即係人影咗张相呢就见到佢将嗰啲抗癌嗰啲药呢就收埋咗喺个普通雪柜。都不单止个雪柜里面呢仲会有韩式辣酱啦汽水啦开咗个椰奶啦汤包啦即係员工嗰啲饭盒呢全部就共嘢一炉同佢共用啊即係嗰啲咩 co-office。 Co-office， 佢就 co 雪柜一齐摆晒落去，系啦，就摆晒喺里边。 唔系话嗰啲药要摆喺啲特定嘅雪柜啊，冇错啦，温啊咁样嘅咩？ 哇，好叻啊，小芝 麻，佢都久病成医噶啦。 同埋咧，以前好似话有啲药咧，佢又放射性嘅添啊， 系噶，系啊，惊啊嘛。 系咪佢爱嚟咧，即系射熟嗰啲牛肉啊？ 系啦， 唔使叮咁样。 通通就话咧，用嗰啲即系韩式辣酱啲味咧，就分一分啲药， 分一分佢， 诶，等你易入口啲真系。 我知，佢系俾病人有信心。 系咩信心？ 因为如果你咧，嗰啲病人要喺度买嗰啲药咧，咁个病人。就会问噶啦嘛，啊，嗰药要写住要雪，咁个病人就话啦，吓雪，哎呀，医生啊，我冇你呢度咁专业嘅雪柜喎， 哦，唔使嘅，我哋一般雪柜都得啦。 跟住然之后咧，医生就话，诶，唔使嘅，一般雪柜得噶啦。你睇啊，我哋都系摆喺一般雪柜啫嘛。哎呀，咁怕唔怕咧？污染到食物？唔怕，你睇我哋都系咧，摆埋晒啲嘢食喺个雪柜噶。 唔系嗰啲唔叫污染添啊。如果系嘅话咧，就令到你，哎，咁咪令到你嗰个汤包有埋抗癌作用咯。哇！即系如果你话要污染嘅话咧， 要一站式嚟 嘅 喎。 系啊，嗱，咁佢最惊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其实你唔好理佢污唔污染先啦。因为既然嗰个系一个员工嘅膳食雪柜，咁即系。你成日都要打开噶，咁嗰啲药你成日得闲无事就打开，得闲无事就打开，咁佢都走咁啲冷气噶。 我知呢个系一个 紧咩要啫？如果你啊有嗰啲药，你摆喺屋企嘅雪柜，唔准屋企人开啊？ 系咯， 咁即系而家话俾 你 听， 成日 打开都冇事， 真之好。 咁啊系我哋错喎，应该系啊。咁佢话而家咧，即系呢只雪柜咁样开法咧，佢冇嘢嘅。佢话因为个温度咧 keep 唔到二至八度咯，系啦，咁冇问题嘅，咁可能会走咁啲样咁样咯，药力有啲变化咯，冇乜嘢嘅。 唔系，可能呢个系一个雪柜广告嚟嘅咧，即系证明话俾你听，诶、哎，就算开合啊，一百次啊，佢都会 keep 到个温度咧。 嗰啲雪柜咧，成日都话咧有个特别嘅格啦，我嚟摆鲜肉啊，摆生果，从来冇个格话摆药噶。 冇药格噶，通常有落格，冇药格噶。 系 啦，同埋咧，即系。嗱，如果佢唔係中藥鋪嘅，如果唔係咧，即係會唔會執錯藥噶？佢有湯包，又有嗰啲藥包，跟住你攞一包俾個病人，個病人望住真係抗癌，真係有啊！ 唔使驚，你話如果個湯鋪裏邊有包藥喺度，你飲咗就驚啫。你去到執藥，點知執咗個湯包俾你？你飲完 送嘅， 飲完之後仲哇覺得哇！今次啲藥係最好味 嘅，係啊， 舒筋活絡啊！ 唔係同埋咧，嗱張相。你哋谂下啦，边个影噶？有边个可以影到个诊所里边个雪柜嘅情况咧？ 自己人咯， 咁一定系自己人啦， 睇唔过眼 先，睇唔过眼啊嘛。 系啊， 好啦，嗱，而家可以化身成为呢一个诊所嘅发言人， 系 用翻我哋平时政府发言人一般嘅思维，面对呢一张由自己人偷影出嚟嘅相，佢会有咩回应啊？ 呢个系一个单一嘅事件， 单一嘅事件啦。 系 咁啊，呢个雪柜摆药呢样嘢咧，我哋系唔会撤回嘅。 系 吓，如果大家觉得咧系用雪柜嚟到摆药系有问题嘅咩？系因为大家唔了解啫。 系啦， 系 要进取啲啊，进取啲， 进取啲。我会选一个即系主任出嚟， 系 去解决主席去解决呢件事。 即系呢个雪柜里边放药嘅问题啦。 系啦，我哋会开一个独立委员会嘅。 系啦， 系啦，去调查。 但系佢再进取啲， 系 佢一嚟就话影呢张相嘅人 系 居心叵测。 哇！ 喂，嗱，呢个唔系我吹水，系佢个发言人，呢、這个医疗集团嘅发言人 讲。咁你讲嘅官员 居心叵测，而家话佢 紧嘅官员唔系讲香港官员。 哦，应该系讲边个官员啦？ 系讲啲更加强大国家嘅官员。 系啊，喂，我想话真系劲啊！佢话咧批评影呢张相嘅人咧居心叵测、全心不良，仲话你见到呢个情况，如果系属实嘅话，因为佢哋坚决否认系属实，仲话俾人摆拍。佢话你哋系咪嗰个怀疑佢特刻意营造一个咁样嘅环境？我心谂， 边个同事咁得闲咧？搵十几廿包嗰啲韩式辣粉啊、汤包啊、汽水啊、开埋啊、椰奶啊，即系自己摆拍咧，即系哇，影张沙龙相。佢话呢个系应该刻意营造出嚟嘅。佢话如果真系有咁严重嘅情况，点解呢个员工佢见到佢唔同我哋即系医生啊， 内部嗰度 系啦，同老细投诉你就影张相咧咁样。 咁佢有冇即系公布翻或者影翻佢嗰个医疗机构里边一个外嚟摆药嘅雪柜俾你睇先？ 系啦，俾我就即刻再影翻张摆拍。 系咯， 咁里边应该有药定冇药好咧？定系应该要有几咁干净咧？ 应该咧摆咗，仲有啲吉位嘅。如果唔系咧，啲人就会话系啦，嗱你摆到爆晒棚啊，所以你就要摆落去普通雪柜咯。 又或者冇人睇你依间嘅，呢啲药冇喐过。 仲有、哦、你影嗰张咧，你要攞埋今日嘅报纸嗰个头版咧怼埋佢。如果唔系咧，啲人会以为你咧喺个即系 cap 铺啊，系啦，就系话啱啱卖嗰个雪柜嘅，我嚟摆药嗰啲雪柜，你又 cap 翻落嚟摆出嚟。 我真系好担心咧，影相嗰个人。 系啊，我头先都系咁谂啊。 因为你好容易就会嗱，如果我系嗰个主管咧，一定 check 到噶嗰罐汽水边个嗰日饮过得翻咁多嘅，边年边月边日，你跟影相嗰个真系俾人哋督咗出嚟啊！但系结利是喎，真系 好似又唔得。 边个 系咪啊？ 你试下问下啲主管个雪柜嗰罐汽水几时饮过，可以 check 到 啊 ？check 唔 check 到噶？ 梗 check 唔到啦 ！CCTV 啊嘛， 咪咯？边嗰日边个 on duty 嘅？ 系啊， 跟住问翻边个嗰日有带个罐黑色可乐翻嚟饮过？ 哎呀，佢会唔会被消失咗噶？ 我惊下次打开雪柜就见到佢将员工证喺嗰度，俾人冻结咗啦，已经。喂，但系唔好啦，讲真，俾咗咁多钱你。又信你个朵咁响，我名医，可唔可以喺管理雪柜嗰方面稳阵啲咧？亦算可能，总是病人挨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过去若到病除拥有过的，即是肝胆泪，如何能受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何如美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流下眼泪有天潮退，共快乐有天登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药啊，许志安、陈慧珊啊，唔知道有冇啲药咧会令人回春嘅咧？咁啊，以前啲人成日都想食嗰啲回春药啊，系啊，于是乎世界各地啲乌蝇俾人捉晒啦，特别西班牙嗰度捉得最多啦，真系。 哇，系唔使噶啦，而家唔使食药噶啦，我哋健康啲啦，我哋攞部手机即系装啲 apps 就可以即系做到呢样嘢噶啦。你有冇玩啊？ 我冇啊，真系，我一望住我话吓。 点解无端端即系全部都话自己玩咩童颜巨基咁样嗰啲咧？ 咁勾噶你 ，Cousin 有冇玩啊？ 我系琴日被玩嘅， 系 啦，因为就见到啲同事喺度影啦，咁话咩嚟噶？佢话变女人嘅话，咁你帮我影一张睇下。 你使乜变女人啫？ 即系同我， 你平时都变噶啦。 唔系，睇下个分别有几大。 佢入女厕噶啦，东东你知唔知啊？ 我听到你又话佢企，又话佢踎啊，我真 系 有留意。 其实佢唔应该用变女人啲 app， 佢应该用变男人啊！真系。但系呢个喂，最后呢个点啫？我见到阿张继聪啊嗰啲全部咧，我真系变晒个 B B 样。 梅同新哥都玩啊！ 系啊，其实真系人人都应该话，哎呀，唔好意思，一睇到啲相咧， 前辈，前辈、 哎，你唔觉得好开心咧？嗱，大家咧睇完啲相咧，即系都系特别开心。 系， 其实原本咧， 你嗰张都好开心啊。 系，我嗰张都好开心啊，啲人好中意我，仲叫人哋帮我改名，究竟系 Mary 啊 ，May 定 Susan？ 唔系，但系头先你嗰张相。变完之后咧，我第一时间谂起， 诶、hey, ，你嗰张名易改啦，你叫东东嘛，佢咪叫西西咯， 系啊， 点解啊？ 吓，西西西西西西系嗰啲外国人嗰啲名 咧， 好靓嘅国家， 草花头个西字啊， 哦，系嗰、那个， 系边个啊？ 我以为你话佢一变咗女人就要变咗嗰个添， 系 西太后啊！我以为你讲 吓、哦、死我， 系真系啊！ 唔系，即系好多人都有玩。佢原本咧系有北先噶，即系有本身系有病毒噶， 系咩？ 即系有病毒咧，系佢咧 detect 唔到。人類個樣啊，即本身係啦，佢曾因為咧太多人同一時間去玩啊， 哦，跟住咧， 跟住咧就搞到咧即係佢嗰個 app 就失咗靈啦，咁跟住咧佢就立即又搶修過啦，咁之後就即係多咗好多款啊，即係又可以變男人啊，又可以變崩牙啊咁樣。 但我想話，咁如果你哋玩完呢個童顏 app 之後咧，咁應該個個都係覺得你哋細個樣好可愛噶嘛。咁会唔会显得一个对比，就系你越大越唔靓仔咁样？ 诶，其实喺呢个边信啦，即刻嗱，最简单，如果今日要仲玩嘅话咧，你就影一张用个 app 嘅，然之后将你真系细个咁上下年嘅， 系咯，似唔似样 一齐摆落去咯， 似唔似样啊？ 嗱，阿曾志豪你玩一次， 好啊， 变咗个细路，跟住摆你细个张相，再摆埋你仔张相，生个比较。 但最惨系咧，真系个个都话咧，你细个靓仔好多噶， 系咩？ 成日都觉得咧成长败坏咁样嘅，所以呢啲相其实真系好阴功嘅。越靓越多人赞。 如果赞你个仔靓仔过你，你会唔会伤心噶？ 哦，唔会，我就即刻话强大嘅 DNA 遗传咗落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澳坪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顺安道一间院舍寻日发生的怀疑误杀案，案中一名85岁女子死亡。寻日下午5:00，警方接报指两名女子在顺安道一间院舍内打交，警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85岁女子晕倒，她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89岁女子怀疑曾经用手脚和拖鞋袭击女事主，她涉嫌误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在现场检获一对拖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在大湾区的访问行程，朝早在肇庆参观，听取肇庆市长范中杰介绍，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和公开大学和肇庆合作兴建的分校，以及香港企业和内地企业合作的香港城。香港城面积8平方公里，投资额100亿人民币，由私人企业投资兴建，肇庆地方政府管理。城内将设有根据香港居民生活习惯设计的港式社区，例如医院、学校、体育馆、商场等。林郑月娥亦参观肇庆东站交通枢纽建设。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李斌话：，日后由香港西九龙站可以直接到达肇庆东站，车程只需1小时左右，唔使再喺广州南站转车，可以节省大约40分钟时间。莲塘香园围口岸预料今年内开通。 连接路香园围公路今个月26号朝早通车。北区区议员兼北区乡委会主席侯志强相信，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出市区的车辆无需再经粉岭联和墟。但他关注连接口岸的连麻坑路仍然是单程路，中间只有被车处，有迫切尽快扩阔，避免挤塞。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认为，香园围公路通车有助减轻道路压力。他们半个月前应运输署的邀请试行新路，发现节省不少行车时间。业界今日下午亦会应深圳交通部门的邀请出席会议，反映意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9点，跌275点，成交金额4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9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6跌5蚊，盈富基金28.2跌2.5，美团点评63蚊升3蚊。中国平安87.75跌7，中国铁塔1.94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77.75，信宇光学最新是77.8，是77.9跌咗7.15，建设银行6.28跌5仙，工商银行5.52跌3仙，友邦保险76.75跌2.5。华夏沪深342.25跌咗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09.73，瑞士法郎1.009，澳元0.689，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59点，升196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跌1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32美元，卖出1,28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史超域道一段就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龙尾就在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系我钟坚啦。提到汉堡包嘅肉，大家知唔知道？将来又或者现在？已经可能是由人制造出来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肉类的细胞，但是原来它是不需要依附在一个活生生的动物的身上，其实真的现在可以的。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Ega，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好锡女朋友啦，因为一个访问当中，佢睇咗佢女朋友应该3次。 同埋佢系一个好 caring 嘅男仔啦，中意 plan ahead 嘅人嚟嘅。Hello， 我是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还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好文物。再遇归来 ，Hello， 我是第一代的风骚快活人主持咳神罗启新啊！ 期间限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咁你下次有事记住唔好揾我啦噃。 期间唔定，只此两次，再接再厉。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咳神罗启新。 系啦，今日风骚快活人有 Cousin 罗启新啦，有东东何远当，仲有曾志豪嘅。 系啊， 星期五有点唱。喂，不过阿天气蓝狼，你好似好耐冇播过天气咯。 系啊， 俾个机会你啦，蓝狼。 好好玩噶， 我成日都听到咧，嗰啲嘉宾咧一上嚟做节目咧，就系、是、好想报天气。 系啊，东啊，系咯。 咁我就觉得。有幾好報啊！咁但係我好耐冇報咧，我都覺得哇，係咁。 俾個機會你。 係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嘅。咩叫炎熱咧？即係你行出街你炎熱嘅時候咧，就係炎熱噶啦。咁亦有幾陣，又記住一個食字。 又食咗啦佢，係 啊。亦有幾陣嘅驟雨啊，吹和緩嘅西南風啊，離岸風勢咧間中清勁嘅。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係炎熱同埋有幾陣驟雨嘅。星期六咧驟雨係較多嘅。現時室外氣温係31度，相对湿度76%，有一个个名咧，我批评咗好耐嘅，就系、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佢系二，属于低，低系属于健康定系唔健康咧？ 哇，好难啊！我要twist 一 twist 个脑， 系啦， 系 低系健康， 低系健康嘅， 系啦， 系啦， 即系譬如 话你低低地啊，话你健康 系啦，譬如你考试吓越低分系越叻 健康嘅， 啊以前系会考咪咯。即系 A 系攞咩 ？A 系攞一分嘅，即系嗰啲 A level 嘅时候咧。 咩系咩？ 系啊，如果你考四科，你系四分嘅，即系话你有四个 A 嘅。 系咪 好耐 同年代噶啦？好似系， 好似。你讲嗰个开始有啲质疑自己。 系啊， 我记得我哋嗰阵时都仲系计五分啊， 系五分啊， 系啊，五分四分咁样噶嘛。 系啊，唔好提呢啲分数啊。 唔紧要啦，系咪先？ 分数即系求学，不是求分数、啊。 忘记佢啦，因为计分都冇用噶啦。嗱，今日礼拜五咧，仲有点唱嘅，咁啊，1872388，1872388，呢次真系冇吹水，真系期间限定。因为下次 Cousin 就算再翻嚟帮手，都未必系礼拜五噶嘛，系咪先？ 系。 所以佢而家有呢个点唱嘅机会嘅，我谂你都想试下听下小芝麻唱两句啦，系咪先？ 演唱系要唱埋， 系啊， 系啊， 由我哋创立咗一个不成文规矩，就系懒得揾 CD 就自己唱咯。 系啊， 系啊。曾潮你有唱歌啊？ 佢有啊， 不过啲人唔当我系唱歌， 好大牺牲系咪？ 当我系读歌啫嘛， 厉害， 厉害。 系啊，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做到噶啦。 诶，唔知丑面皮厚咧先做到噶， 系啊。系啊， 唔怪佢咁难揾嘉宾啦， 好难揾啊， 系啊，佢、啊、都揾咗我好耐先揾到噶， 系啊， 我都要降低自己少少先可以入到嚟， 唔系、啊、降低边部分， 系 唔系 边部分， 即系要低系先好啊嘛， 即系自尊心降低， 系啦、啊，咁样先可以配合到呢件事嘅、 啊。OK 啦，嚟紧我哋有个日子都好期待呢、這个大活动， 系 东京奥运， 哦系啊。 东京奥运、啊， 我转头都去啦。 你啊离晒谱啊，岂有此理？真系边有人啊拎住个嗰啲夹翻嚟开咪？ 你去东京咋嘛，你唔系奥运嘛。 係唔系我都想去嘅。 佢可以参观定嗰啲场馆啊。 係参观场馆啊。咁 即系唔系你话去东京你而家去就可以参与奥运呢，即系除非你喺东京发咗事跟住喺嗰边坐一年咁样。 可以住嘅啫。去嗰度住一年都得嘅。 喂你冯端白事你唔可以喺度住到一年㗎喎。 佢可以做义工囉。 唉你入境有即系有期限㗎嘛。 係东京奥运有咩咁大件事啊。 咁、哦、呢个呢就本来对一般人嚟讲呢冇咩特别嘅。但如果你话俾梁荣忠听呢佢咦佢即刻 咗。 佢即刻做返个梁荣忠 reaction 就係咦咁样先、啊。 哇寒背都突然间拉直咗、啊。 咁呢佢就係、是、呢、這个呢就是、日本东京奥运呢佢哋玩咗样嘢啊。就係、是、呢将呢一个高达同埋呢一个红彗星呢就放入个卫星嗰度。咁射上太空。喺、这、呢个迷你卫星咧，就然之后咧就发布一啲信息咧，翻到嚟地球嗰度。 即系佢两个系变咗个人造卫星啊？ 唔系，摆喺个人造卫星里边啫。 哦、人造卫星上去。 喂，如果佢两个真系射到做好人造卫星咁上去就犀利啊！ 唔系，我以为好似而家咧，譬如话你有嗰啲Marvel 嗰啲样咧，做蓝牙喇叭咧，我以为个我以为佢型到咁巴闭咧，直情系将个人造卫星变做高大咁嘅样添。 哇！ 直情系我谂喺信和炒到癫咗，啲人系咁攞嚟买真系。 我谂会即刻 咁应该好有问题嘅，即系咁样三千八角咧， 咪收得好咯。 你估你屋企嗰部 router 系咯？佢直情好似高大个头壳顶个两支接收器咁样。 系啊，咁啊将呢一个咧就系、是、就放有一个咧，嗰、那个人造卫星其实好细嘅啫，系三十厘米嘅啫。 系 即系其实佢系爱嚟系咪即系揭秘多于一切嘅咋？ 其实咧， 即系搞个噱头。 其实好简单啫，你要搞奥运嘅都系搞啲揭秘出嚟，等人哋报道嘅啫， 系 成为一件事嘅啫。 系 咁佢咧，除咗 佢系好细嘅，佢叫做超小型卫星。 嗯， 系 就系、是、细， 系嘛， 系啦， 好在未系纳米卫星啫，如果 纳米就 射咗都射咗噶啦，不过你睇唔到吓咁样，咁另外啦，啊佢又会搞一啲新意思，就系话咧将嗰啲场地咧嗰啲金属栏杆咧就改成咧就摆呢个盆栽啊，咁咧就有啲咧就系小童咧。种嘅盆栽咧就摆晒喺嗰度，代替嗰啲栏杆，咁啊表示咧嗰啲小童都有份参与。嗱呢啲好危险，我话你听，因为佢用翻一个日本人嘅思维啊嘛，系因为日本人好守规矩，又唔会真系踢跌嗰啲花盆啊。你话如果你将呢啲咩花盆取代栏杆，摆喺一对英超里边咧， 哦，恭喜发财咯！ 咁嗰啲咧就成为咗呢个武器噶啦。 每一个球员咧都唔想一个波出界啦，因为唔想开角球啦， 系啊， 唔想行埋嗰度咯。喂，你嚟啦，大佬。 个球证亦都系将自己维持喺中场嗰度唔追波， 中立好中立个球证，永远都唔行埋边线嗰度真系。 系啊， 唔系分分钟咁，今年睇个位咪近距离咯， 系 即系大家可以即系落埋场感受。 佢真系个个场馆都定系即系又系个别一两个，佢而家话全部都会玩呢个咪咁嘅花神咯。 我谂部分嘅啫， 系啊，因为喂，因为你谂下，你奥运唔系净得日本队噶嘛， 系、 咪你如果有吓其他地区嘅选手参加嘅，每人攞盆花走 啦，大概就有四万盆花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日本人就唔攞盆花啫， 咪咯， 系。 到时你唔知去边度摆翻啲花落去啊！ 讲真喎，你如果你去到，你做纪念品都偷翻个翻嚟喎，你 唔系纪念品嚟嘅咩？我点知道唔攞得啫？ 即系人哋铺草皮嗰啲都掘一块走噶，真系。 你揸住佢嘅时候，啲人话：先生，你做咩攞啲？唔系啊，我执到噶，我唔知系边个，我就谂住咧问系边个嘅。 系啊，花落谁家咁样？一系就当系送俾啲出色嘅运动员咯。 系咯， 攞盆花。不过我觉得佢呢个谂头几好。但系咧，如果你讲翻头先嗰啲动画迷中意嗰个高达同埋呢个即系。红水星咧，原来佢话咧仲有啲考究嘢嘅，佢呢两个模型咧会用特殊材料同埋油漆可以制造，可以抵受极端嘅环境，应上太空啊嘛。咁咧佢哋会改装嘅，呢个真系你话有得炒啊，一定会买。只眼啊，佢会发出奥运五环颜色嘅光啊！ 哇， 请讲出奥运五环嘅颜色。 哇，红色。黄色， 我即刻睇紧都搵唔到。 蓝色、黑色， 系应该啱嘅。 系 啊， 啊， 我冇睇到，我见唔到。 唔、系，其实佢仲有一个好好嘅功能噶、 啊， 即系如果咧，即系你攞到金牌嘅时候咧，会有 佢咩揸鼓？系啊， 会有太空送嚟嘅祝福噶。 系啊， 报道社话 系啊。总之佢就话咧，佢只眼会有奥运嘅光环啦，然后咧只脚咧。 喺只脚度装咗个显示屏幕，显示打气嘅信息。 系啊， 点睇到咧？我真系好想知道。 咁你咪见到只高达啪啪啪啪啪咁嘅时候， 系 咯，然之后咪见到嗰只脚咪喺度加油加油。 会唔会一阵间又发生啲事咧？就话咧嗰个高达咧就自己打开咗人造卫星咧，就出咗个太空嗰度啊。 系系系。 跟住即系同阿红瑞星咧就打餐咁样噶啦。 同埋我即系想咧，真系头先愿望成真就好啦。可唔可以咧？即系譬如佢颁嗰啲咩金牌俾你嘅时候咧，佢通常咪会揾可能咩奥委会主席啊，又去揾啲即系相关嗰啲官员嘅。 系 真系佢横掂都玩到动漫大国，可唔可以都？ 你就系想揾嗰啲少女美少女战士咁走出嚟？ 我谂压轴先揾嗰啲嘅，即系我哋开头做个样咧，系咯，做个样。 即系揾咩叮当叫太郎， 叮当都好啊，喂， 系 叮当班双扑好啊，呢啲 系咩？ 系咯， 其实我觉得有啊，不如我哋估下啦。 真系有咩？ 我觉得真系有，佢哋嗰阵时嗰条宣传。嗰條片咧都已經係好卡通㗎啦， 係啊， 其實我覺得真係唔出奇嘅，尤其是個開幕式咧，應該係會有好多呢啲元素喺入邊嘅。 我要有星矢啦， 嗯， 雅典娜嚟頒俾你啦， 雅典娜 係咯。 边个嚟噶？ 星矢里边有个雅典娜。 哦，唔好意思啊，因 为唔好谂住攞只手指出嚟得噶。 你星矢咧，去到嗰个我已经系读大学嗰年代咧，冇睇到啊。 吓，星矢你已经读大学啦？ 哇， 三得三，六得六咁样。 唔系，我读中学咋都系。 我读紧小学咋？ 系啊，差唔多啦。但我最近咧， 你读咗九年小学。 我最近荼毒翻我啲小朋友咧，四岁嗰啲僆仔咧，我系屈佢咧，我话不如唔好睇 Marvel 啲超级英雄啦，你爸爸啱啱买一套星矢。有冇兴趣睇下？呢套唔啱唔紧要，介绍你睇《龙珠》啊，《龙珠》有咩好？有龟波气功啊！我琴日睡咗佢成晚， 都 终于荼毒到佢有少少兴趣。 个问题咧，你其实唔系荼毒佢，你系害佢啊！ 咪就 系 荼毒咯。 唔系你唔系害佢咁简单，即系你冇谂过咧，就系、是。你累咗佢社交场。 系啊，佢一出到嚟， 佢一出到去倾偈，人哋喺度讲紧 Marvel。吓咁突然间佢系话，不如我哋讲下 星 矢 咯，真系 话咩嚟噶？ 唔系，其实你累埋你自己荷包添啊！如果佢真系要揾翻嗰啲玩具啊，你知唔知而家嗰啲限量版啊，好难揾噶。到时我爸爸我要买啊依个， 咁啊梗系好啦。我谂住攞呢个嚟过桥啊嘛，老婆真系唔关我事啊。哦个仔想买， 但系佢真系攞嚟玩，你会唔会嬲先？ 哦，冇所谓。 你嗰啲草嗰啲咧，同你拆开咗个盒咧， 佢而家应承我今晚翻去同佢一齐出龟波气功。 龟波气功唔系星矢喎，龙珠 龙珠啊嘛，咪咁讲咯。不如将个奖牌就由龟波气功度发出嚟。喂，呢、這个型点圣火？我谂起奥运开幕点圣火， 系超人十字光都得嘅啫， 得都得。 是否太多想法未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要在明日自信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带路，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我要陪着你找幸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乐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抱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舱。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有你专心听我讲。未算伴侣先变做旅伴，趁白昼 fly to the moon， 为梦横越太空跟你怕有解闷，何其壮观，有苦有难都不管。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错定案，无定向， 告别昨天所青春的客舱，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空，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情迷已乱望前方。总要带点疯狂，随遇而安，即兴近放，离地了，再没掣找去不知的国防。何地何方，总有你的天堂，心继续好奇热痛，唯求让我声音陪同，云层透光，沿路照耀着前方。 冯允谦嘅声音导航啊，而家咧有一个 page 咧，或者有一类型嘅 page 咧，几受欢迎嘅。咁咧佢个主题咧就叫做咧，即系我要咬字好正啊，所谓咧即系衰客之道啊，即系仲要特别系指紧喺西方呢个方位嘅客啊，系啦，所谓衰客之道，系啦，咁啊，即系你明咩意思啊？ 明喎、 哦，即系话你个话你个口面系即系向西方嘅，即系衰啦。佢嗰就有啲客咧就系属于呢啲西方嘅客嚟嘅，咁咧就专门有啲 page 咧，佢哋就征集咧各行各业嗰啲从业员咧，喂，你今日有冇见过啲衰客啊？咁啊，即系写嚟大家分享咧，通常呢啲系好好笑噶， 好好笑、啊， 因为佢哋衰得嚟，真系你觉得哇！其实自己做唔出噶，你系谂唔到有得即系可以咁横蛮，因为我份人比较胆小咧，做唔到啲咁衰嘅客。 哇，咁唔似你嘅， 我、真系噶，我出到嚟好谦虚。 系啊，以前怕恶噶， 我以前怕恶噶，出到嚟啦。好啦，咁佢今次咧嗰个新闻咧就早两日咧佢就话喺个酒楼。咁、不过系嗰啲即系火锅海鲜酒家咧，可以打边炉嗰啲咧。 系 咁你可以想象到咧，平时咧，因为都好多人要等位啦，咁样。咁佢为咗拦截你，就唔会咁轻易俾你即系自己入去咧，你一定喺前面攞飞派晒丑俾你先入到去噶嘛。 系 啦，嗱，咁可能你想象到啦，佢话无端端就有台客人一行四五个咧，就自己嘟嘟嘟嘟嘟咧就坐咗入去张台度，就咁自动入座。 哦， 咁啊打咗个靓尖啦，已经系咪先？好啦，咁啊，点解你会知道佢打咗个靓尖咧？因为佢就话伙计唔该死嘢咁样，跟住个 waiter 走埋嚟话，先生，其实咧，如果你系喺门口度攞位入嚟咧，同事又会派咗一套嘅 order 纸俾你嘅。 哦， 唔知你嗰套 order 纸喺边咧？咁样， 咦，几高招喎、啊？ 几高招啦、 啊？好啦，但个经理仲高招咧。 系咯，咪嗱，逐格嚟嘅。咁跟住个衰客咧，佢就劲嘅，佢又即刻反得佢几快、啊，佢话。你哋同事冇派纸俾我， 哦， 要补翻俾我啦，咁样 咁似小学生话，即系俾狗咬烂咗啲功课咁样嘅， 即系俾狗咬系嘛？ 系啊，俾狗咬烂咗啲功课，所以我冇做啊。 系啊，或者揸车嘅时候一出事就俾狗撞， 系、 避开只狗咁样。佢话你哋冇俾我，你补翻俾我啦，咁样。跟住嗰啲即系 waiter 又唔系傻噶嘛，佢话系啊，冇俾到你啊，咁不如咁啊，你攞你张入座纸嚟对一对先啦， 系 对一对 咗， 系啦，对一对睇下点啦吓，唔见咗，乜都冇， 系 啦，哇，咩都冇啦咁样，咁跟住咧，咁佢哋咧就好稳阵，佢话出去问清楚个 reception 先，系咪真系有呢台奇形怪状嘅客人系入过嚟，你俾个纸佢又冇俾套 order 纸佢，咁呢啲好容易 check 嘅啫，冇攞个飞冇攞位，系啦，咁跟住佢梗系话先生，咁唔好意思，你要出翻去啦，咁样系啦，咁呢个衰客咧就继续坚持到底啦，坐低咗啦，我就唔会走噶啦，系你而家快啲同我哋落 order 咁样，咁好啦，呢个时候究竟可以点样去回击佢咧？ 喂，佢嗰个衰客咧，仲要咁样， 系啊， 佢就话我要投诉到你哋全部冇工做咁样， 系啦，因为即系当啲经理啊或者其他人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即係用呢招嘅，通常啲香港人好鍾意就嗌呢嗌你經理出嚟啦，然後第二句就係頭先你嗰個啦，你信唔信你冇得撈啦，投訴對你冇得撈啦。 喂，佢一講呢句呢，嗰啲夥計就知佢冇料到㗎啦。 點解呢？ 因为你有几可人可以投诉到全部人冇得捞？ 系啊，我即刻喺度谂，如果所有经理啊，所有真啊，我哋全部唔捞，成个酒楼啲人全部走晒、 啊， 都几好笑、 啊。嗰阵时咪就系试过咧，有嗰啲巴士车长啊，同个乘客喺度互影咧，跟住个乘客就投诉佢咧，佢话我要你冇得捞，真系冇得捞啊。 所以又要睇下嗰间公司好唔好人嘅，系咪先？如果嗰间公司啲老细咧咩都息事宁人啊，顾客永远都是 all right， 咁你有大件事啦。 咁之前嗰间戏院都几好啊，即系全部人走晒数， 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咪即系有啲 即系都揽翻个客人噶嘛。咁今次咧就个经理就出嚟啦，吓头先阿 Cusson 都话斋，佢出到嚟就好有霸气咁样， 系 一听到个客话要投诉到你哋个个都冇得捞， 系 咁佢讲咗句咩说话咧？真系 俾埋个电话你，你投诉啦咁样。 其实本身都型嘅啦，我觉得呢句。吓，不过佢个对白写得更加好。小芝麻，交俾你啦。 佢就系咁讲嘅。佢话：对唔住，先生，请你离开。一啲唔守规矩嘅人，我哋唔做你生意嘅。 然后再霸气啲嘅，佢就补充多一句：冇我指示， 边个都唔可以同佢落单。 斟茶都唔可以，哇！据讲啊，即系因为都系网民复述噶嘛。据讲啊，佢话全场啲食客听到都呆咗，连嗰几个所谓嘅衰客都呆咗，然后真系啲 waiter 就散开咗。 系 佢喺嗰度等咗三分零五分钟，发觉真系好冇人，真系冇人斟茶，冇人递水，真系连碟花生都唔攞过俾佢。 系 佢最后败阵走咗。 哇！呢啲场合咧，如果我系隔篱嗰啲食客咧，我尽快食完嘢走啦。因为通常都会有后著，唔知翻转头有好多人走嚟搞事。 即系你惊佢，你惊佢复场。 系啊，咁大家个问题咧，嗰啲食客都傻傻地嘅。吓， 边啲食客？即系嗰几个衰客。 搞事嗰几个咧，第一你一睇你就会睇到你有冇 料， 有冇料噶嘛。第二，喂，火锅店 系 吓喺香港嘅电影里边。咩人做火锅嘅多咧？ 食客咯， 食客咯， 唔系咩 中意为食， 即系搞咯，搞火锅 明星 系啊， 明星冇嘢噶， 或者系 系咯， 另极度里边 系， 又要做啲正行生意， 嗰啲叫做有背景人士 系啊， 但咩人冇背景，我哋都有背景噶，系咪先？背景板都有块噶，即系所以佢其实就即系傻咗。 咪就用乜嘢一个麻辣汤底咁走出嚟，真系会好恐怖。 我惊咧照相俾佢食， 喺 个麻辣汤底里边唔知夹咗嚿咩出嚟， 都系好嘅。 其实你得罪食肆系最戆居，我真系 冇啊！你喺麻辣汤底夹嚿咩出嚟咧？到头来佢咪可以投诉咧食肆话， 佢唔会嘅， 系咯。咁你咪蠢咗咯。 但如果你夹唔到咧，你仲够唔够胆食咧？即系你谂下得罪食肆最可怕嘅地方就系、是、好啊，你咪坐咯。你咪要咯，你要咩麻辣汤底啊？加料，你又梗系唔知加咗咩料？ 但其实嗰几个食客都好无谓啫，即系你等位咁，其实 啊唔系啊，但系争好远噶，唔等位嗰下个快感。 唔系，但系 佢打咗几多个尖先得噶？ 唔系，我明，即系你败阵走咧，即系你喺嗰个地区啊，或者咁多台客啊，都认得你哋啦。咁你都即系好冇瘾，你以后仲点可以嚟呢个商场或者去嗰附近？ 认唔到佢嘅，不过我觉得咧，佢真系充分利用咗咧香港人嘅嗰几个特性咯，系我哋先要咁容易就叫人嚟经理出嚟啦，即系你知有大食大就喺呢度发挥到即系表露无遗嘅，一定揾个官阶大啲嘅过嚟。 不过咧，我哋都试过咧嗌经理出嚟啊，即系同嗰个人咧又拗咧吓吓，嗰个外籍女招待嚟嘅。 哦， 跟住然之后我哋有个同事讲英文好叻噶嘛，而家好似做律师嘅， 跟住带咗佢。 系啦，佢就话叫经理出嚟，跟住然之后对方话我就系经理啦，即系几冇人嘅， 我要高级经理嗱、啊，所以真系唔好啊！如果唔系俾人上咗呢个衰客之道，何苦呢？ 追求建筑同自然融合嘅空间观念，被誉为现代建筑嘅最后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大型建筑过百项获奖超过50次，知名作品包括法国罗浮宫金字塔、美国金乃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东莞和香港中银大厦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同今晚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天气不稳定，下昼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1点，跌203点，成交金额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9点，跌16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4.2，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63.75升3.75，中国铁塔1.96跌5仙，中国平安88.25跌2，信宇光学科技77.35跌7.7，建设银行6.3跌3仙，工商银行5.54跌1仙，友邦保险76.85跌1.5，华夏沪深342.3跌7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042，瑞士法郎7.779，澳元5.406，加元5.828，新西兰元5.135。欧元8.7753，每百日元对港元7.1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81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跌12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1美元，卖出1,28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将军澳道嘅支路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研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扭开心机，每一个来自听众的点唱背后，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 轻弹浅唱不夜天，晚晚陪着你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他们借钱。记住，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的，小心是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啦。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紧贴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知道5月21至27号登山车嘅路线图啦。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有胆即刻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啦，系啊，今日风骚快活人星期五有大点唱嘅。如果你想听下曾志豪、何远东，最紧要系咩？期间限定罗启新同你读歌唱歌，你就快啲打嚟18723881872388啦。 同声同气新出嚟，爹哋，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孩子的管教问题， 小朋友啊，你爸爸妈妈教你的时候会不会很严格？ 我觉得爹哋好恶，我做错嘢佢就会闹我，做得啱又唔赞我。妈咪佢成日管得好严，成日闹我，话我做得唔好，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做。 其实教小朋友有两个方法嘅，第一咧就系事前教，第二就系事后教。当事后做错咗先至去教，佢心情唔好又惊，咁自然就更加难做到啦。所以父母应该就要事前教，等小朋友有心理准备，自然就会做得到啦。家长识得教，小朋友自然有家教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我一定是得罪了高层。当阿天放假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个靓女来代啦，点知？ 早晨啊，豪仔，我是东东何远东啊，我昨天呢敷了个 mask 啊，佢话好似靓女咁靓噶。 天啊！突然之间，阿祖佢话佢病咗，呢铺仲唔发达，点都俾个女人我啦啩？ 咦，豪仔，你揾我啊？ 吓，小芝麻，可唔可以唔系你啊？ 哦，咁我啦，我系 Cousin 罗启新啊。 放松快活人， 星期五有点唱噶吓，18723881872388啦。咁我哋你知唔知我哋仲有传真噶 ，Cousin？ 有 系啊， 系啊。 佢系咪得七？ 系咪得七张纸 嘅 咋？ 好多张纸嘅，点解咧？ 全真七纸嘛！ 哇！ 第几激啊？佢今 日五激， 好嘢，好嘢！佢开始咧越嚟越进入状态啊！ 死都翻唔到转头嗰阵， 佢开头仲有少少大家闺秀咧，懒系有啲缅甸咁样咧， 系啊， 唔好意思食咁多嘢嘅，真系。而家直情当你两个死咁咧，越食越多纸。 你带翻我翻去我童年。 系啊，你唔使 用个 app 已经系童颜嚟嘅，翻翻。 系啊，完全已经得。佢头先一讲咧，我即刻谂啊， 我都谂唔到。 系，我即刻谂呢个一定系烂 g 嚟嘅。 系啦，点解七张纸真系谂唔到真系？ 唉、哎，我谂到喎、啊、依、這个，不过我讲唔切啊，真系。 你讲唔切，你演绎唔到个神水 啦。 点号码18723881872388啦，咁啊，大家快啲打嚟啦，可以读点唱嘅。我哋传真号码咧系真系有嘅，233。俾你讲一讲，搞到我呆咗添。 嗱，话俾你听， 23396453系嘛？ 我咧， 23396453，呢个传真七字搞到我转咗， 我真系冇背过噶。呢、這个传真号码我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23396453系。 系啊，哇！ 我 试过 噏错咗咧，一台个传真 number。 233几多嚟？ 唔系嗰个27嘅系。 哦， 一读出嚟吓死我啫！冇嘢啦，冇嘢啦，18731，18731，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读下点唱先啦，喂，新嚟新主角，你嚟先啊！好耐冇吹胡重来，你而家 呢个咧，佢应该一早已经揿咗掣噶啦。佢话三位早晨，如果今日有东东， 系 即系佢未听 到，系啊，未知噶， 好想问东东几时可以睇到你嘅劇集啊？祝大家身体冇嘢啦。 祝大家身 体冇嘢啦，即系唔好提啦， 冇咗。 祝大家身体唔好提啦， 系啦，身体唔好提。系啊，多谢你啊。咁啊，我 几 时有剧集啊？ 系啊，几时睇啊？ 几时有同埋几时有得睇，同埋几时有得拍，同埋几时嗰个剧集会出粮俾你？ 哇！ 你想拣边个？ 律师 好好啊，真系。唔系，其实咧，我真系坦白讲，我已经咧有六套存货喺度噶啦。咁咧，其实一套都冇播过。咁啊，有啲各式各样嘅原因啦。咁样，咁大家都唔好再追究啦。 都唔 紧 要啦，系啦。 系啦，咁我谂咧，应该下半年应该点都会有剧出街噶啦。 跟人哋六神合体，你就六神等睇喎。而家你， 你真系，咦？你又食喎？ 系啦， 系啊， 好味吗？ 你睇佢头先点啊？你又似你俾佢食咗少少先， 佢即刻要咧评一评价你。 我突然间谂下啊，你嗰个系咩嚟？原来咪就 系 嗰啲咯， 系啊，嗰啲啫嘛， 系啊， 系啊，咁嘅。希望我都希望做。 其实几得意喎，你做，譬如你做直播，咪觉得好有趣咯。 系啊， 嗱，你呢头做嗰头出咗街啦。 系啊， 但系你平时拍电视咧，拍咗唔知几时出，唔知会唔会出。 系啊。 系咯，你话同你合作嗰啲出咗事又唔出得， 系啊， 几麻烦。 都话咗唔好讲咯， 唔好提啦。 你冇话过叫我唔好讲， 系咩？ 系啊， 佢啱啱叫唔好讲嘅。 你有咩？ 我话唔好提啫， 唔好提啫。 你双眼唔好口啊，两位太斗同埋呢个前辈。 我系太监啫，我唔系太斗嚟嘅。 系啦，唉， 好嘅，好啦，继续，啊，到你读啦，到你读啦。 好，我读啦。咁啊 ，Candy 啊，咁佢就咧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咁啊好耐咧即系冇喺风骚快活人咧听到罗启新把声啦，咁喺度咧就同你 say hello。咁麻烦咧就系佢想点只歌咧俾佢93岁嘅妈妈听，因为咧佢近排咧有时不时有骨痛啊、脚痛啊。 系侄女咧，另外阿侄女啊，又咧肚痛入医院啊，入咗两日添啊。咁、咧，虽然咧而家咧冇乜事啦，咁咧希望可以喺度点唱啦，俾认识佢同埋唔认识佢嘅人听。咁就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快快乐乐嘅。 系啦，好，我呢度有个 Tony 五啊，佢咧就话啦：你好啊，今日咧系我生日，适逢又系 Happy Friday， 而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老顽童啊。即系佢话令寿堂，即系佢阿妈，就今日咧晏昼咧就出院啦，咁所以咧就希望你可唔可以点只歌俾我听啊？嗱，佢咁写嘅，佢话豪仔一路唱埋就最好啦。我哋听咗啲品味好独特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佢想知你唱咩先？ 唱咩都得咯。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啊！ 你系唱开只咩？ 每个礼拜都系 Happy birthday 噶啦。 我哋可以好多首啊，就唱咩咯？唱寿比南山咯，系咪啊？系咯，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小芝麻嚟啊！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 恭喜你，恭喜一齐， 恭喜你，好嘢！祝你哋三位都身体健康啊！呢、這个节目咧就越做越长啊，精彩百出啊！我系 Tony 啊！啊 听完我哋啲生日歌之后，乐坛又够啦。好啦，跟住睇下 Nancy Chan 啊，佢一嚟就话蒸白娘。 蒸白娘 系啦，计煲仔饭之后有个蒸白 娘， 系 好惊喎， 系啦，即系佢话白娘叫阿蒸， 系 咁佢就系蒸白娘，系啦。祝在加拿大刚举行完中学毕业礼的 Tiffany 林子欣更上一层楼，哇！呢、這个我哋好耐冇听过呢啲祝福语，更上一层楼就即系你搬高啲。 系或者升职咧， 呢、這个唔好 啊！定抑或系升职咧？因为你知道越高层越高层噶啦嘛， 系啦系啦。 咁啊，顺利入大学，待问候点点点，去加拿大观礼的契妈，契妈究竟系契妈个阿 契妈又 系契妈系契爷个阿妈，定系爸爸嘅契妈咧？ 哦，我觉得即系契爷啲 friend 咯， 系 咪先？ 系 咪？不过契嫲最大分别就系你好少会嫁俾个契嫲嘅， 系， 但通常就会嫁俾个契爷嘅， 系。咁咧就 中意啲契女啊， 系咪先？嗱，又好得意嘅，叫契爷啦，但系你唔会嗌自己系契孙女嘅， 系咯， 系咯，都系契女。 就系咯，譬如一个年纪大嘅女人，你一契上契就契妈，你好似大得滞，我即刻叫你做契嫲啦， 系咯， 但系又点解唔叫契婆咧？ 系咯，契。 婆好似唔够响喎， 契婆有咩问题？如果阿妈个契妈，你都系叫佢契婆。 如果佢排第八嘅，又俾人告噶咯， 系咯 系咯， 唔可以啊！ Okay. 一次又俾人契咁多次，唔系几好。 系啦，咁另外咧就有呢个梁希莲啦、Tiffany 啦，父母系边个咧？哦 ，Tiffany 父母，因为隔咗一隔。咁同埋咧就系杨友强、蔡善文玩得开心 ？Question mark 唔该。 我等你压埋个韵落去，佢睇下佢嘅手喺度喐下喐下咁啊！头先 佢已经要读到系有呢个节拍啦。 系啊，好耐，其实真系好耐咧。只要你好耐冇开麦嘅话咧，你就会对所有呢一啲嘅即系点唱啊，特别系读呢啲 facts 啊嗰啲咧，异常兴奋。 系， 即系你平时你点会喺屋企无端读先得噶？ 哦，即系你好似咧见到啲穷朋友咧，见到佢食鲍鱼咧，哇，眼泪流埋出嚟，你就话 唔系啊，调翻转 啊！诶，你哋咁耐冇 调翻转啊？系你见到有个有钱佬， 书尊 见到我哋好耐冇食过鱼蛋嗰啲咧，佢直情系食多，喂，俾多两串我食下咁样，你明唔明解啊？ 哦， 睇下先啦，佢即系觉得咁都系有钱佬，我都系啱嘅咁样嘅。 点唱？ 好啦，我继续读点唱。系呢个哇，呢个名好难读啊 ，Moka San 阿。卡斯啊 ，Moka， 我觉得有冇读过佢嗰啲咧？好似 读过佢有冇乜嘢？ 读过佢呢个名咯， 边个有嘅？ 边个名？系 Hello 三位主持，咁咧佢就想补足翻佢五月八号生日啦。另外咧，佢 Darling 话，佢今朝话咧 ，Moka BB 咧嚟紧今晚，我哋一齐去一齐去翻上次嗰间。即系嗰个地方啦， 宾馆 系啦， 隔篱间餐厅 系啦，咁位于西环一带嘅，咁咧佢就话佢 Darling 咧就仲叫佢叫咗一份 Friday gift 俾佢，系一个生日礼物嚟嘅， 叫一份啊，通常牛扒嘅啫， 系啦，佢仲话咧可能会劲过咧以前咧喺依个大阪关西咪买翻嚟嗰个礼物多多声，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我想话呢个听众好熟嘅，佢基本上个外号就叫炫耀或者晒命。 系啊， 佢每个礼拜都话俾人哋听咧，佢喺大阪啊嗰度啲甜蜜温馨嘢咧，男朋友当众咧系话拦住条路，唔知送咗只几卡嘅钻石戒指咧向佢求婚。唉，每次听到桂花田咧都翻嚟打我下身嘅真系， 系啊， 搞错人哋又再做啲好甜蜜 物嘅嘢。 唔係咯，即係佢話即係收到嗰份大阪禮物， 又係大阪啊！真係不都等佢高興。 係啊，恭喜曬你啊，玩得開心啲喎今日。 即係我哋自己冇嘛。 好，一間都去東京落都 話。緊要啦，送你五十大阪好唔 好？好。哇 ，mark 低佢啦，第幾個已經係。 好啦，咁另外咧，阿 Sunny 咧就話啦，三位主持大家好啊，今個星期終於考曬試啦。 DSE 應該係嘛？ 真係好好 啊，可以咧抽翻。我以为抽翻只大冷静啲，佢话抽翻啲时间出嚟做运动， 系， 但是佢突然间咧又变咗系语体文，但是真是好担心个成绩唔可以拿到 all pass， 麻烦三位， 即系我哋三位就祈祷啦， 帮佢。正所谓通常都要讲呢啲说话系咩啊？学业呢啲嘢咧就求学不是求分数嘅，考得唔好嘅咪 retake 咯。 DJ 咧性格分裂嘅。就系、是、当你未考之前咧，就会同你讲嗱，要俾心机读书啊。 系啊， 呢、這个 DSE 好紧要噶，乜乜乜啦咁样，你千祈唔好咧就系放屁啊。到考完之后咧就话，其实唔系咁重要嘅啫。 系啊系啊，啱噶、啊，我哋做人都系咁样噶。 系、 啊，入赌场之前你都系兴致勃勃噶，输到咁上下嘅时候，且其实呢啲啊。十赌九骗噶啦，走啦， 系啊，财神同婚一样啫嘛。你结婚嘅时候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嗱，一世人一次啊，咁样。 咁而家咧，你咧谂住讲咩？ 你 想讲咩？ 有个朋友离咗婚啦，就同佢讲话：，人生嘅嘢系咪？ 一个人仲潇洒 嘅嘢系咪？ 系咪先？ 夫妻佢咩？ 夫妻如衣服啊！ 系啊，系啊，咁样咯。 不过啲衣服好贵嘅，真系你再买多次走嘅，我唔嚟噶啦，咁样。一百七二三百八啦今日有点唱，你想我哋唱啲咩歌俾你听咧？同埋你知道我哋把口咁好啦，阿小芝麻嗰啲烂 get 又咁好食啦，都可以打嚟要求，唔系点歌系点 get 都冇问题噶。 get， 迈步就如上帝偶，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现世。 张敬轩啊 ，U 啊，电话号码8423888啦吓，咁啊网上面咧亦都有好多留言咧，其中有一个就话啊，你话如果关长都翻埋嚟嘅话咧，同阿罗启新叫做广播道两大烂剧王对碰，佢话唔知点算， 咁样点算？好想听， 好有趣咯， 个节目推进唔到咯。 系 就读传真开始就已经话啊，你知唔知传真系几多张纸啊？ 七纸 系啦，真系。 喂，你我想问你啦，咩叫节目推进到啊？ 推进到即系譬如话我哋个话题行紧咧，佢永远仲停留喺传真机嗰度未落到去。 佢而家 check 紧你啊，睇你。 唔系嗰个问题系有冇需要推进啫？ 要有推进。 如果譬如话你要行晒嗰啲，即系你去旅游嘅， 系咯系。 但系有一笪地方好好玩嘅， 系。 咁你可以。决定留喺嗰度，而唔去后面嗰啲唔好玩嘅地方噶嘛？ 系啊，即系你可 能你冇理由好似马拉松咁，一定要跑晒全程噶嘛？ 系啊，系系系咯。通常你如果想唔走咧，就因为食紧嗰样生果，你就唔走噶啦。 系啊，我哋食紧字啫。 唔系，你食紧榴莲啊嘛。 哇！ 榴莲忘返 啊！好啦，我继续读点唱啦。 唔系，仲有个嘅，佢话啊，头先 Kason 你未开估啊，佢话冲咗钻石戒指落。 啊，系喎， 好耐噶咯喎呢个。 系啊，跟住有人估咗，不，我其实我第一次听嘅啫。 啊！我哋嗰阵时咧，仲整咗一个出咧， 你都唔知啊，我都 跌咗钻石 戒 指 落厕所度，估个地方名，地铁站定地方名啊？你话 地方名嗰阵时未有地铁站， 一定唔系钻石， 因为嗰阵时 呢个 系呢个城市系啱啱新开嘅， 耐都咁紧要， 系啊，啱啱新开，真系好耐嘅， 真系噶， 我做风骚即系廿年前嘅， 即系呢个题目嚟嘅， 系啊，跟住然之后咧，点知佢流咗出去坊间嗰度， 系， 仲有另外一个咧，都系我哋 未开股俾阿东东听 嗰边嗰啲 啊， 嗰啲新市镇啊， 佢个思考方案系咁样嘅，你只戒指跌咗落个厕所度咁贵，咁你会好想即系阻止佢噶嘛？ 吓， 唔好冲啦， 唔好冲。东涌咁啊， 系啊， 哦哇， 仲有另外一个咧，就啱啱做 Toy Story 冇耐咧，咁咪有巴斯光年嘅，就话呢个巴斯光年咧杀咗条龙啊，咁其实系喺风骚呢度流出嚟。 哦，系啊，呢个系啊，呢个系 啊， 哇，冇啊，烂剧三兄弟史无前例期间 你都有份啊，烂剧三兄弟 系咯， 系，我可以做股嗰个，我真系觉得好荣幸啊。唔系，我哋头先都有讲话，其实呢个烂剧咧系个思维系有啲唔同，可以做到。 阿森华咧，佢就话啦，以前 Cousin 系可爱型，而家 Cousin 系健康型，但系声音仍然好抵死。东东看来瘦了少许啊，东东，你点睇都咁 Q 嘅，今日就点唱俾东东同 Cousin 听啦，祝你哋事事顺利，健健康康。最后佢终于提到我啦，豪仔你要加油啊！即系好明显谂啊，不如提埋佢啦咁样。 唔系，明显佢系觉得你需要加油啦。 系啊，OK 啊，真系。 即系你 Q 又唔系你想行咩路线啊？ 岂有此理真系。好，继续读点唱。 好啊，我读咗呢个先。咁啊，郑以清咧，咁佢就话：喂，东东啊，一个月之前咧，第一次点唱就系你读嘅，希望咧今次就系我读啦。咁我而家读咗啦。咁啊，老公咧咳咗成个月啊，仲系夜晚咳啊，搞到冇觉好瞓。咁咧，佢就想祝老公阿光咧身体健康，从今日起咧。就好翻晒，另外咧就祝我哋嗰套咧，即系的士嗰套第二集咧就殺科啦，希望可以快啲播啦。咁啊，系啦，咁其他嗰两句我就真系唔读得噶啦。 我都估到你噶， 系咩？点解唔读得？ 系啊， 你睇得嘅，但系唔读得嘅。 系啦， 但系你唔读得，你听得噶嘛？所以阿 Cousin 可以读。 系 Cousin 你读啦， 系咯。 佢话叫你公司。即系唔系我公司喎，即系你公司啦。 又唔系我公司， 啊，唔好成日播大陆剧啦。 哦， 系啦，而家咧转台睇 V 啊。 view 系咯， 佢话睇 V 啫 ，V 咯， 可能佢又唔想咁白咁样咯， 可能佢睇错咗六四咯，又系， 啊，佢可能嗰五字嚟噶， 睇错咗六四啊， 系，话 V 系咯， 啊，转头睇 V 啦，咁样， 即系睇我哋有 V 啊，即系我哋啊， 佢可能唔记得咗 二台， 佢可能唔记得咗 View TV 点串咧， 系 咯，究竟系 VIU 定 VUI 咧，咁所以就打到 V 字之后就 可能咗 VIEW 咯， 系咯，或者 RUEAL 好冇， 好嘅， 好咯。 好啦， 你唔会反应㗎嘛。 咁另外呢就係啊吹油菜啊。佢三位主持好啊，有 Cousin 呢梗係要撑场啦，好耐冇点唱啦。点啊苏瑞休息工作再工作。 休息工作再工作。 真係有隻咁嘅歌嘅咩？ 係啊， 真係 我哋 咁唱㗎。 係啊，我哋嗰时唱改过嘅。休息工作再执执吧。 好我鍾意再执执吧真係。 呢个系反映现实嘅， 系啊，冇错。但系估唔到东东已经连苏瑞姐姐都 苏瑞系我识嘅，因 好在你冇俾你读就，你一定读苏炳嘅。 系啊，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估计下午有大约2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获邀到中联办开会，相信会讨论重要和热门话题，未知是否与修订逃犯条例有关，但如果中联办表达关心一点都不奇怪。谭耀宗认为草案直接上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是现实可行的做法，亦符合议事规则，相信政府会考虑议员下午在内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立法会朝早召开三个委员会会议，民主派议员分别在三个会议上多次要求点算法定人数，最终审议禁止电子烟的法案委员会宣布终止会议，避免三个会议都流会。建制派批评民主派滥用议事规则破坏会议进行，有份要求点人数的民主派议员说是不满建制派突然加开有关审议国歌法的会议，质疑是要赶急为政府通过法例。莲塘香园围口岸预料今年内开通，连接路香园围公路今月26号朝早通车。北区区议员兼北区乡委会主席侯志强相信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出市区的车辆无需再经粉岭联和墟，但他关注连接口岸的连麻坑路仍然是单程路，中间只有备车处，有迫切尽快扩阔，避免挤塞。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认为，香园围公路通车有助减轻道路压力。他们半个月前应运输署邀请试行新路，发现节省不少行车时间。业界今日下午亦会应深圳交通部门的邀请出席会议，反映意见。美国波音公司说已经完成737 MAX 型飞机软件更新、相关模拟测试和飞行验证，并正为最终复飞认证做准备。波音在声明说已经使用安装了更新软件的737 MAX 型飞机进行超过200次飞行，总时间超过360个钟。声明又说波音修订了配分教材，正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全球监管机构及各间航空公司共同评估。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天气不稳定，下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6点，跌218点，成交金额5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9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2，跌4.4；盈富基金28.25，跌2毫；美团点评63.75，升3.75；中国铁塔1.96，跌5仙；中国平安88.15，跌3；信宇光学科技77.2，跌7.85；建设银行6.3，跌3仙；工商银行5.54，跌1仙；友邦保险76.8，跌2毫；华夏沪深342.2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09.75，瑞士法郎1.01，澳元0.689，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2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跌12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2美元，卖出1,28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假设你陪朋友一齐去应征同一份工，遇到心仪工作嘅成功率，你觉得系几多咧？但系世事就系咁巧啊！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一位好中意写 blog 同埋去旅行嘅空中服务员佳哲，同你分享佢嘅旅行的事。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我一定是得罪了高层。当阿天放假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个靓女来代啦，点知？ 早晨啊，豪仔，我是东东何远东啊。我昨天敷了个 mask 啊，佢话好似靓女咁靓噶。 天啊！突然之间，阿祖佢话佢病咗，呢铺仲唔发达，点都俾个女人我啦啩？ 咦，豪仔，你找我啊？ 吓，小芝麻，可唔可以唔系你啊？ 哦。咁我啦，我系 Cousin 罗启新啦。 放松快活人， 头先我冇死，将东东帮我影嗰张童颜照摆咗上， 摆出去啦， 啱啱摆上去，我就想睇下有几多人会打巴佢。 唔会噶， 点解你 摆我哋 个死啊？ 系啦，因为头先我摆我哋自己封咗个有个嗰啲咩监制群组嗰啲啦，有个人妻见到我张相就已经话可唔可以兜巴冚落去？ 哦， 咁我自己睇落去，跟住我 send 俾我老婆睇，我老婆第一个反应都系搞咩啊？ 搞咩？佢哋唔知道你做咩咩？ 唔系，可能佢觉得点解人哋童颜咁可爱，我嗰张系咁样嘅。 其实都肥嘟嘟啦，都记得 OK 啦。 系咯，佢变咗肥眼咗，唔系童眼。 唔系，我一睇就系话呢个细路自细就好咸湿噶啦，个感觉系咁。 系咩？你观察咗咁多嘢出嚟咩？系咩？你细个个样都系咁嘅咩？ 唔系， 系咯，冇理由噶。所以嗱，源头系 我 细个 系为食啫。 系啊，嗱，一间大家有兴趣嘅，我哋再说服埋我哋另外两个主持挤佢张童眼咯。佢哋玩得仲早过我啊！我头先系后知后觉咧，叫阿东东，不如你帮我影张啦，咁样啫。 唔系，一阵间我哋咪 off mic 之后，我哋 影 一张，影 翻张再摆上去咯。反正呢个组合咁难得， 系哇，真系好难得 嘅。系啊，好开心 嘅。 我有一张我同事同我影嘅，变咗女人咯。 哦，唔系佢有得教好多个嘅， 唔系佢认翻你真身啫。 系 佢个心里边系咁 嘅。即系出咗嚟，我觉得似我亲戚嘅，其实 系咪啊？ 系啊， 系啊。好啦，17232388，有男有女，欢迎你打嚟点唱啦。即系有小芝麻有剩嘅，系咪？听下听众先，或者好耐冇同啲听众互动倾下偈啦。 好啊， 蔡太，你好啊，蔡太。 蔡太你好啊， 系啊，今日有东东，有咳神添啊。 哎呀，简直千载难逢啊！ 系啊，真系千载难逢冇噶啦， 真系千载难逢啊！ 系啊， 未试过根本。 小芝麻， 系小芝麻， 小芝麻仲 小芝麻， 小芝麻去咗个猪肉档度买底裤， 系 买咗好多啦，边着得晒啊？ 哎，小芝麻你又翻嚟啦！你买一个小支粒啫，去嗰度买。 喂，你唔好讲小支粒啊！你会睇《爱柳文柴》啊？ 系做咩啊？系咯，咪嗰啲啫嘛。 系 系咯，阿蔡太，诶，冷静啲。 系 系啦，系 保持呼吸啊！ 阿蔡太好似即刻用咗个童颜 app 咁样咧，佢而家即刻翻去， 系嘛？ 系啊，蔡小姐个年代而家即刻。 我哋而家俾十秒你哋倾偈。 系啦，你倾偈啦，系讲啦。 冇啊， 你想点唱？ 嚟都系想点唱咋？ 好啊好啊，点俾边个听？ 点俾我个二孙仔听啦，因为佢嚟紧会升呢、這个中五，但系成绩唔系咁好咯，都可能有少少唔系好开心咯。 系，咁点啊？佢会唔会想重读噶？而家仲兴唔兴重读噶？ 中五就未嘅，应该 系咯， 想重读啊？ 佢唔想系，因为佢系升到中五，但系觉得自己成绩唔好， 要俾心机咯。 其实好得意噶，通常都系就做得唔好，但系唔开心。 系， 但系未考试之前咧，叫佢努力啲咧，佢又唔开心。 系， 我成日都讲啊，我话中午会考派咗成绩表嘅时候咧， 系 先第一次听到嗰啲唔中意读书嘅人咧，系好想有学校收嘅。 哦，咁都 好得意嘅，即系但平时咧就唔中意读书。 我每次都系病嘅时候先知道身体健康嘅重要嘅。 明白嘅。 系啊，咁佢点啊？你二生仔O 唔 OK 噶？ 佢阿妈头痛啲咯。 系，不过都咁大个仔啦，即系嗱。不过咧，而家 DSE 咧，我都真系觉得，如果中午咧重读咧，系好过你考埋个 DSE 先再重。 点解咧？ 因为你考咗一次 DSE 之后咧，佢哋话嗰啲计分咧。你要，因為佢哋要交好多嗰啲校本評核噶嘛，咁如果你中午嗰個成績你都唔好嘅，咁不如再重讀多年中午咯。我聽到好多人都係 哦，即係咁樣個好過 考 衰 咗 一次咁啊， 你又驚啦， 咁 你又浪費 哦， 係因為而家中六先考 DSE 啊嘛， 打好個底會好 啲，係啦，係啊。 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有幾個字好緊要嘅，知恥近乎勇啊，即係如果嗰個細路仔咧一日都唔覺得自己是需要努力读书的话呢，你怎样管他怎样教他呢，他都不会的。 那他现在蔡太的儿生仔就好了，他其实未怎样考，但他知道自己不好呢，不开心。 他说不开心而已， 他知道嘛， 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我要努力。 他是怎样说？ 啱啊啱啊，小 芝麻 你好叻。 哦，系啊，佢只系唔开心，但系唔努力。 系啊， 系、 哦。我应该唔努力都考得好，咁啊死啦。 即系好似阿罗启生咧，罗启生唔喺度，而家讲佢啊，佢肥嘅时候，但系佢话：，我肥，但系我唔减啊，咁样，即系嗰啲咁样。 但系我又要食，但系我又肥咗又唔开心、啊。 你小芝麻嚟噶？ 系 系啊，嗰、那个罗启生又要食又要唔开心啊。 系啦、啊，所以咁样嘅。 好好啊， 系啊， 分裂得。 咁你叫阿儿生仔咧，你叫佢又要唔开心，又要努力先得、啊。 但系呢个过程真系佢阿妈会好辛苦咧，可能我系过来人啦、 啊，咁啊系， 因为我之前个仔即系读书都唔系咁好成绩嘅、啊，但系出嚟做咗一段嘢之后咧，佢都知道自己即系唔系咁好啦，咁佢就好努力啦，即系我感恩啦，就好努力，咁佢都即系读翻书啊，而家就都 OK 啊，好好啊，可以应付到佢嘅日常嘅自己嘅工作啊，同埋佢嘅生活啦、 啊， 咁、但系而家可能呢个小朋友仲细啦，仲未。知道社会嗰个需求系啲乜嘢咯， 都要佢撞一下先得噶啦，冇办法噶啦。 系啊， 我琴日都上网睇咗一个即系、就是、我哋闭台嘅一个电视节目咧，佢就系讲喺英国一间学校有两个好顽劣嘅学生，咁咧佢完全咧就系搞佢唔掂啊，跟住将佢哋咧摆咗去两个尖子屋企嗰度住。 哇！ 咁咧就系嗰、那个 拖冧嗰两个尖子， 唔系咁就跟住就嗰、那个尖子嘅家教咧系、 哦、 要。整落去嗰兩個壞學生嗰度，咁令到咧佢哋真係成績有進步。 哦、 因為佢哋平時喺屋企咧，佢哋會對抗父母嘛，講親就唔啱啊嘛。 但係一去到尖子嗰度，佢就驚啦，欺善怕惡啦。 係，佢可能佢有同佢對抗過嘅，但係對方真係好 好嚴厲， 好嚴厲， 俾面你。 係啦，咁同埋又見到喂，點解隔離嗰個？即系日日夜夜都喺度读书咁勤力嘅。 哦，蔡太，你明唔明 Cousin 呢个意思系咩啊？ 我当然会明白。 佢意思系叫你将个儿生仔交俾佢凑啊，由佢嚟帮你搞掂佢， 摆广告度 系啦。 即动嘅压力咧，系会令到人会成长噶。 会噶，少少都要噶，系啊，所以又唔使惊嘅。你下次鼓励你儿生仔咧，就打电话上嚟。如果咁啱嗰日仲有小芝麻喺度嘅话咧，等佢哋两个当面对质，包你个二生仔咧就知道读书嘅重要性啊！真系啊，冇俾人嚼 啫，可能仲即系仲细咯，即系都未知好啦。同埋我祝诶呢个五月生日快乐啦！ 好啦，多谢晒你太太， 多谢晒太太， 拜拜。嗱，我哋学嘢，头先阿前辈又乘机 sell 咗一下电视部嘅节目。 系啊，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咧重温翻。 系啦，冇错，正 咁。另外咧，真系呢个以前嗰啲笑话嚟嘅，真系。 做咩啫？ 点唱嘅时候啦，就同个二声仔讲下。嗱，你啊，俾心去读书啊。嗱，如果唔系你大个做 DJ 噶咁样。 系啊系啊。 哦， 我哋自嘲 OK 嘅，自嘲 OK 嘅， 自嘲 OK。人哋话唔得嘛， 人哋梗系唔讲得啦，真系。好啦，再听下个听众啦，你系边个？喂 ，Hello， 你好啊。 喂，系你啊。 系。 系。你好啊，你系边个？系你啊，你系边个？ 我系阿咪，我喺雪梨打嚟噶，悉尼啊。 哦、，OK，OK，OK， 系啊，悉尼，长途电话，慢慢嚟。我哋有东东啊，有 Cousin 啊，有豪仔啊，你讲啦。 你好阿咪， 系你好， 系请你点唱啊？ 我点唱啊？我想点陈百强嗰只涟漪。 哦，淡淡似是流水。 呢、我初恋嘅饮歌嚟。 你初恋交俾你啊！你唱两句即刻嚟。佢初恋都唔记得咗几耐啦。 佢第一句系咩？唔记得咗添。 生活 系由你。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翻起生气，生气即系嬲啊！ 你有冇听到个听众即刻搭住佢话？ 阿妹，够啦！ 唔系啊，阿妹话系啊， 系啊，阿妹 有感觉。 点解要点呢只歌啊？ 系我嗰个年代噶嘛。 哦，系我哋都系嗰个年代嘅， 即系都系我嘅年代咯。 咦，莫非你个初恋就阿妹？ 唔系，不过后屘读咗中六之后咧，一听你歌涟漪咧，就谂起。physics 嗰啲 wave 唔系，好似跟住系强积金嗰时用过呢个做广告嘅，系阿咩？你喺雪梨嗰边开心啊？ 好开心， 好开心， 我已经喺度住咗27年嘅啦。 哦，咁就嗰度落地生根嘅咯，系咪啊？ 应该系啦，我唔敢讲将来有咩变卦，但系即系我愿意喺度住咯吓。 哦，但非常好，我 有冇翻过香港啊？ 有，因为都要探亲。 是。 如果如无必要都是去下第二啲地方啦，仲有其他地方都未去过。 咁你仲认得香港吗？ 哦、认得，不过有啲我仲系叫做地铁啊，而家叫港铁系咪？ 系。 嗰啲路线新嘅路线我就唔识噶啦，有啲。 哦，系啊，因为而家多咗嗰啲钻石耳环冲落厕所嗰啲路线。 咁你即系。在呢个悉尼住咁耐咧，去探嗰啲朋友啊、亲戚咧，入到屋企咧，会唔会觉得好似阻住人哋咁样啊？冇地方啊咁样咧，好细啊！我意思， 我翻咗嚟香港先。 系啊，好细啊，系咪啲地方？啲 delay 都几严重， 好严重。 但系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喺乜嘢身处喺乜嘢环境，你就要适应嗰个环境咯。 嗯， 系。 啱嘅， 系啊！我其实都好想去呢、這个雪梨啊，即系悉尼啦嗰边，因为我未去过嗰边，我曾经过过嗰边咩嗰个叫咩 Perth 哦， 帕斯嗰边咯， 系系， 我就去过嗰边啫， 西边啊， 系啊，我系去 东边， 你比较冷门喎，通常人哋梗系去悉尼啊、墨尔本啊嗰边先噶嘛， 系我去 佢一去就去 帕 哦， 我去西边个交流， 徐西京咯，真 系。但是不是因为香港落柏斯 是 近一 点的。而且自从张学友的音乐特辑之后，其实柏斯已经成为了香港人一个好像一个梦幻一般的地方。 张学友有个这样的特辑。 有啊，夕阳醉了。 是我们的年代。 耶、落下醉了，真的跟着柏斯。 哦哦、是啊，那段时都不是很好。 是啊，他带起了的，真的。喂，那是不是王小姐？ 咩啊 咩 啊 咩 啊！ 因为我讲黄小姐嘅， 系你谂紧啲乜嘢啊？ 咩嘢？我话下一个嚟啦，咪有冇咩点唱啊？咁你想点呢只歌俾边个听啊？ 点俾全世界嘅人听咯 ？OK， 好啊，多谢你。 咁吓 ，OK。 好啦，得再打嚟啦， 多谢你 阿妹。 阿妹 对我哋嘅收听率好有信心，佢觉得全世界都听嘅， 真系全世界都听嘅。你知唔知我啲听众可以夸张到咧？佢走去唔知边度，上次嗰个去到中东唔知边个地方咧做实习咧。佢喺嗰度都有听我哋。 嗱，你系政治取巧啊！ 真系， 全世界都有人听，同全世界都听系唔同噶。 全世界都听，有咩问题啊？ 你咁都唔明？ 我唔明。你点能够证明全世界都唔系个个听我哋咧？ 我有， 我讲 系啦， 证明啦。 你一阵问下 Link 有冇听到佢个 office 冇收音机，佢冇听到。 系。 只要有一个唔听咋，你嘅说话已经错啦。 Phoebe 就话咧，系啦，新歌，新歌，哇，你已经成为新歌啦。 新歌， 淑梅姐都开始打一次啊，听到你呢句咋。 系。 系啦，新歌，豪仔，双翻东，你好啊，我要点唱俾两个孙听，天荣同埋天佑啊，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一样咧都系五月份生日嘅，祝佢哋咧就快高长大啦，身体健康啦，希望你哋三位港男咧就唱一首生日歌俾佢听嘅咁样。 系，头先我哋唱过一次啦。 系啦。 咁啊，得跟住呢度咧就有 Sam。咁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啦，麻烦咧佢今日咧就想点唱俾五月二十三日生日嘅二家姐 Ann， 咦系哇 A I N N E Annie Naine， 系应该都系 Andy 啦。我哋都系会将佢读成 Andy 噶啦。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去多啲地方放眼世界，同埋咧补足翻五月份生日嘅朋友，有六号嘅消防 B 啦，十三号嘅薇姐啦，十四号嘅慧儿，咁咧同埋恭喜慧儿咧今年咧升级啊，做咗妈咪啊，恭喜晒你啊！ 系。 咁八日宴嗰度咧，母亲八日宴母亲节咧同生日咧一次过庆祝晒，仲有咧一个兄弟系二十九号生日嘅咧。就是就仔 是 啦，咁早前呢就好不幸咁呢发生呢个炒车意外啦，咁而家康复緊啦，咁祝佢早日康复万事顺利，咁唔使唔讲我哋三位主持嘅，祝大家都健康同埋平安。 就仔个名好啊，就好就好就好冇事嘅，係啦。好，到你啊小芝麻。 哎，我冇啊， 你冇咩准备攞咗张啊，仲有 好啊， 有 啊 ,Candy Chan 啊 ,Candy Chan 啊，早晨啊，风骚三位主持，我想呢补足啊女儿。阿思颖咧五月九号生日嘅补足又好神奇嘅，即 系 佢生日已经过咗啦，但系你补足佢生日， 梗系啦。 即系如果以我哋啲穿越嚟讲，你就系嗰日啊，明明冇人祝我生日快乐，但系点解我会咁开心嘅咧？原来喺未来有人祝咗你今日生日， 冇错，事后补救翻俾你吓。 今日佢啱啱咧就系升任做妈咪， 系 吓， 咁啊孙女咧啱啱啊四个月。今年佢升任妈咪，系啦，孙啱四个月，祝佢哋身体健康，做个开心快活人。另外补祝两位侄女五月八号阿佩奇生日，另外一位咧系加拿大嘅侄女阿凤平咧五月十号生日快乐，同埋咧识咗四欧年，即系我应该系四十年嘅吓， 冇错 嘅老友阿华女啊，五月十九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主持。 系呢度有个阿 Kit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咧仲喺 ICU 咧，即系挣扎紧啊嘅 Hugo 仔听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啦，等佢妈妈 Carol 咧唔好咁担心，大家都要加油。咁另外阿 Cindy 咧，佢就话啦，想补足阿女儿咧慧晴咧五月九号五岁生日，佢每日翻学前同埋放学后咧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佢叫我打电话咧嚟点。咁唱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嘅，你哋一定要十二点半之后先读啊，因为佢嗰个时间咧先要翻屋企噶咁样。我哋而家已经读出咗啦，嗱，我哋稍后咧就会继续听埋听众嘅电话，一只歌翻嚟休息一阵，你话等一等啊吓。 光赤脚亦感到落头，试过与你为贪欢乐自由放任远走，懒理世界梦想涌进星宿，斟过两杯汗水请继续流，为何要淡忘，为何要淡忘，年轻的心在狂，曾是那样狂，从未怕阵亡，无从放弃，纵使累透，世界继续去，我也继续追，青春的火里快烫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冷雨会粉碎，拼走了字句，将进了心里暖暖的火堆，叫喊别怕，做我活都不屈面对，回头总冲一百岁。每次照镜亦不敢面对，霎眼老去，日子不愿伴随，我拼命去追，每个战友活得快乐登对，我却跌进雾里渐离堆，继续要淡忘，继续要淡忘，遗憾一生跟在旁，为何要盼望，为何要淡忘，仍能奋斗却不愿斗，世界继续去，我却要后退，青春的火里快烫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挫折会粉碎，拼走了字句，唱出了心里炽暖的火堆，叫喊别怕，做我活都不屈面对，仍能 细说叫喊啊，争取时间啊，因为仲有五分钟咋，我哋啊，小芝麻继续读埋你嘅点唱。 系啦，呢度咧就系 Nancy Chan 啊，我终于明白啦，头先咧精白娘咧就系可能 Nancy 自己叫阿精精啊。啊、所以咧，佢咧就係點俾呢一班人聽嘅時候咧，我就係精白娘，而家變咗精舅母咯喎、 啊，都 係 佢啊，真 係啊，即係佢喺男家同女家都分別點唱噶， 嚇 佢係點俾啱啱喺美國啊十五歲生日嘅蔡天朗啊 Sky 聽嘅，祝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Mimi and Simon 啊，大仔天朗，二仔天浩，細女。荣朗有时间多啲翻嚟香港探大家啦。 系 ，OK， 哇！我呢度有个点唱咧， 系 好认真嘅，真系要，因为咧佢 文言文嚟嘅， 唔系啊，佢好严重嘅个事情。 系 Amanda 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我 女人嚟噶 Amanda， 系啊，佢话咧我师六即系我师奶啊嘛，系咪？ 系 咯，星期一咧就生日，就想点唱。啊！死佬啊！黐咗线，我死佬啊！系啊，我死佬。礼拜一咧，五月二十号生日，想点唱？希望佢只脚快啲好翻，而且唔好再对我唔住。佢话27年嘅婚姻三次好收手啦，机会已经太多啦，真系最后一次机会，请好好珍惜，醒醒定定。 三次27年，三九廿七，即 系九年一次， 九 年就读完一个免费教育啦。佢已经教育咗佢三次啦。 系啦， 嗱，我哋即系旁边可唔知你发生咩事啦。我哋梗系希望佢咩 希望佢俾心机咯。 系咯，冇下次咯。 系啊，可能好湿碎就唔记得咗山火啊。 系啦，冇错啦，都系唔好噶呢啲。 或者系跌咗三次身份证。 系啦， 系啊， 又或者三次生日冇买礼物俾佢啦，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已经。好啦，喂，听下听众电话啦，喂，你边个 ？Alice， 系。 你好 ，Alice。 系，我系 Alice。 系啊 ，Funchal 发运有东东，有 Cousin， 有曾志豪。 你好啊， 你好。 系啊，有咩点唱？ 我想点唱俾我朋友，就系头先你哋啱啱读阿 Kit 嗰个点唱。我朋友 Carol， 佢其实我哋一起听歌识嘅，咁佢系我哋小精灵朋友啦。咁佢仔仔上个礼拜一咧就突然之间屋企昏迷咗，入咗医院，到而家仲未揾到病因，仲系 ICU。希望佢可以，我哋一班小精灵都希望佢同埋佢一家咧安全咁样度过。咁仔仔快啲醒翻。 嗯，而家咧系咪因为佢妈妈其实可能咧佢先系即系最令大家担心，因为咧阿 Hugo 咧就有医生睇住啦，但系因为佢妈妈 Carol 咧就自己一个人即系咁样顶住咧，你见到佢系咪真系好辛苦啊？呢、這个 其实 Carol 好叻噶，佢好坚强噶，佢希望我哋集多啲正能量俾佢，佢好叻噶，佢净系喊咗两日啫，所以佢好叻。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再帮佢集气，咁 啊 Hugo 咧可以快啲醒翻， 好啊， 因为仲未揾到个病因。 系，但系医生就不懈咁努力紧啦，应该佢就每日都系咪可能即系每日都会出嚟又同阿 Carol 开会，即系大家倾一倾咁样嗰啲啊。 都会系啦，咁希望佢可以快啲知道个病因，咁药到病除，咁佢哋一家开开心心咁样生活咯。 系啊，好啊。呢、這个时候你哋朋友咧或者屋企人啊好多嗰啲咧力量咧先系最紧要，系啊，即系 有用啊， 系啊，因为医疗嘅嘢你唯有医生帮你手咁，但系其他即系打气啊心灵嘅支援咧靠你哋真系要， 所以好多谢你哋接到我哋呢个电话咧，咁我可以集埋。即系你哋嘅力量，咁可以俾佢更加多嘅支持咯。 好啊，唔好客气，我哋都希望咧 ，Hugo 咧，即系我知道咧，你一定会喺有地方咧，你会听到嘅。 系 听到我哋叫咧，你就快啲醒啦。你妈妈已经等咗你好耐啦 吓。系啊，加油啊， okay, 加油！大家一齐加油、啊。 系啦、 啊， 都多谢你打嚟，好唔好啊？ 多谢晒， 多 谢 你，好， 拜 拜。 系，仲有少少时间，我知道你记得啊，我家姐一定听紧啊。系，我祝我家姐咧5月27号咧生日快乐嘅。 家姐点称呼噶？ 平姐啊， 平姐，哇， 大埔平姐， 大埔平姐， 咁一定有个哥叫阿周啦。 系啊，真系噶？ 唔系， 我又咁都噏中添， 或者系村啦，都唔系。我谂住买个，我谂住买个岛，即系迟啲，即系 都得嘅，都得。或者你带佢去赌都得， 系哇唔得嘅，我哋唔可以赌钱。 唔系，我哋可以目睹， 系目睹又得， 咁都好啦。 OK， 嗱，节目时间话咁快，其实得翻都唔够30秒啦。我哋要交代两件事先。 目睹呢个系咪你嘅食字 get 嚟噶？ 唔算，系、 哦、 啦，我哋完咗个话题佢啫，真系。首先阿东东啊，多谢你先啦，因为你跟住又飞啦。 系啊， 玩得开心啲啦。 阿东东去东京啊？系啊。 哦， 系啦，翻乡下， 翻乡下真系。咁啊 ，Kason 啊，你啊今日就即系期间限定，系咪真一次啫？你估？ 唔系喎， 系咯，好似唔系喎， 系啊，好似 几时？ 好难讲嘅，或者阿祖突然间好翻咧， 我哋望都望佢快啲好翻啦。 系啊， 好啦， 好矛盾啊，作为朋友嚟。 好啦，多谢晒两位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